生素基仍然感到有啲头晕。自今年2月1号军方发动政变以来，昂山素基一直被扣押，并且被起诉多项罪名。昂山素基原定寻日出庭，但是因为身体不适而申请押后，获法庭批准。律师说，昂山素基是因为太长时间没坐车而晕车落。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雷雨正是影响该区。本港方面，下午的骤雨主要影响新界北部，落马洲录得大约50毫米雨量。在下午4点，台风灿都集结在上海以东大约29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上海以东海域徘徊。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初时局部地区雨势较大。明日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502点，是跌311点，总成交金额1409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662点，跌5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26点，是跌79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72.8跌5.2，盈富基金26.16跌3毫，美团245元跌2.8，阿里巴巴158.3跌2.5，比亚迪股份263元升7元，中国平安57.6跌1.55毫，港交所504.5跌3.5，小米集团23.25跌1.5，快手97.7跌2.4，京东集团313.6升4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8，英镑10.787，瑞士法郎8.441，澳元5.711，加元6.153，新西兰元5.539，欧元9.199。每百日元兑港元7.07，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2.848。日经平均指数报30670点，升222点。港金现价报16610元，升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8.02美元，卖出178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黄竹坑道去香港仔隧道方向，跟住黄竹坑医院嘅慢线啦，就有交通意外，封闭咗噶，慢线封闭咗噶，龙尾排到黄竹坑道油站对开。另外喺中环文祥街有紧急维修，去大会堂方向近国际金融中心部分行车线封闭咗，经过请你小心。而喺九龙油麻地有水管紧急维修。而家金粟街去广东道方向近住庙街嘅慢线啦封闭咗噶，咁同埋介乎金粟街至到北海街呢一段嘅庙街亦都系封闭咗，揸车朋友经过啦，请小心同埋留意啦。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落去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在北角政府合署。路面情况在港岛下角道左转红棉路多车，龙尾去到近政府，去到近警察总部。而南塘道上行去大坑道，龙尾就分别去到近永安新村同埋成和道近油站。 在南区的香岛道近住域多利会来回方向都是车多的。去赤柱方向的车龙比较长，断断续续排到接近海洋公园停车场。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的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这段慢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在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最后驾车的朋友要留意今晚日落时间傍晚的6:28，听朝早日出时间是早上的6:10。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话，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啲打针啦！ 支持香港运动员在全运会再创佳绩。全运会香港棒球队领队何迪夫， 无论啲年长嘅有多啲赛事经验，比较年轻嘅有机会可以参加呢个咁高质素嘅比赛咧，对佢嚟讲咧系好大好大嘅提升嘅。 港台体坛一二三。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00，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同步直播， 同你紧贴全运会最新消息。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以一国为本，一国为根，两制才至有机会发挥得好的。 比较多讲是一国，不是讲高度自治，是不是97年那样的初心。 没有任何人比我们更加懂得珍惜一国两制。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市民应该去守法，但你不去犯法不等于你不可以骂那条法例是不合理的。 反对没办法了，他始终是不喜欢，我们都没办法迁就。 如果你的目的不是去搞事的话，我都是鼓励大家不要以身试法。 谁要给我加手，我从来不在意。 不断地猜度那条政治底线究竟是在哪，自由的空间是会再度收缩。 罗斯福总统讲的那句话是，我们最需要恐惧的呢是恐惧本身。 战胜我们的恐惧，继续勇敢地保守住辽阔的创作空间。 自由和自私呢可以好接近，過度的強調自由呢就是一個自私的表現。 我們都要是開始呢是去適應一個新的常態。 我們每一個人做好我們應該做的事，這個是我們香港人的核心價值。 只要人有心，香港一定有出路，有希望。 自由風，自由風，主持陸宇光、馮德雄。 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今日有我陆宇光同埋冯德雄为大家主持嘅。冯德雄你好。 大家好。 第一节嘅时间咧，想同大家讨论下咧劏房嘅租务管制嘅制度啊。咁早前咧就政府就提出咗修例啦，希望订立一个劏房嘅租务管制嘅制度吓。咁讲到话咧就系业主同埋租客咧必须要签订一个标准嘅合约。咁而咧就系租咗两年之后咧。現有的住客咧有一個嘅優先嘅續租權，咁所謂二加二嚇，兩年加兩年咁樣俾個現有租客咧去到續租噶。咁而喺續租嘅過程之中咧，嗰、那個嘅加租嘅幅度咧，亦都係有一個嘅限制，即係加幅嘅上限噶。不過咧，就係嗰個嘅法案咧就交咗俾立法會審議咗大概兩個月嘅時間啦。咁其實有好多嘅議員咧都提出話，而其實之前咧政府提出嗰個嘅加租幅度15%咧嚇，咁係太高啦 嚇。 咁好多人都要求爭取咧，就係話將嗰個加租嘅幅度上限咧嚇降低至到10%。終於咧，去到尋日咧，政府就回應啦，就提出咗修正案，就係將呢個續租嘅加租上限由15%下調至到10%嘅。 咁另外仲有一個修訂嘅，就係、是、亦都有議員提出咧，就係咪可以豁免一啲自住單位入邊嘅分租嘅房間，將呢啲咁樣嘅租約咧，就係、是、豁免喺呢一個租金管制之外咧。咁政府亦都咧係接受咗議員嘅意見，呢一樣亦都豁免咗。不過咧，有好多議員提出嘅就係喺呢個租管實施嘅時候，係咪應該有一個所謂嘅起始租金咧？即係話你嗰個加幅嘅限制係應該由乜嘢嘅租金水平開始去計算，以乜嘢嘅租金水平做基礎咧？咁就係呢個起始租金嘅提議咧，就政府仍然係拒絕嘅，唔肯做。 嗯，又或者頭先我再補充多少少啦，即係講開呢、這個業主嚇、啊，即係如果續租嘅時候，咁嗰個加租嘅上限係幾多咧？咁頭先就話將嗰個加幅上限咧就係、是、定喺10%啦。咁但係其實咧就唔係咧係業主可以隨意咧、嗯、就喺續租嘅時候， 仲有一個準則 嚇，仲、啊、有一個準則嘅，因為咧其實咧就嗰、個加租嘅加幅咧嚇、啊、就要根據翻差向物業估價署咁所定所統計到私人市場啊、私人住宅物業嘅租金指數咧嚟到參考嘅。又或者咧係10%， 以較低者為準。 以較低者為準。換言之，如果私人市場嗰個加租嘅指數係7%咧，業主其實都只可以加盡咧係7%嘅啫。咁如果嗰個市場係升得比較勁啊嚇，咁可能係市場係講緊升緊12%。咁如果將個上限擺喺10%咧，咁業主先至最多只能夠加嗰個劏房嘅租客咧係10%嘅租金嚇，咁意思。 嗱咁當然即係就大家最關注嘅，琴日政府嘅修訂啦。大家即係討論得最多、最關注嘅一點就係將個租金嘅加幅嘅上限由15%降低到10%。嗱，咁啊當然即係業主嘅團體、業主嘅代表咧就好大意見啦。咁啊，但係基層嘅團體咧就話勉強都可以接受。嗱，咁但係個問題就係究竟即係我哋點樣去判斷啊？即係15%或者係10%，究竟係高抑或低咧？咁呢個首先我自己覺得咧，就要首先就要睇翻其實呢個15%或者10%係點樣定出嚟，係嘛？亦都要參考除咗係私人樓宇嗰、那個頭先你講嗰個租金指數嘅變動之外咧，亦都可能係要參考埋過去一段時間呢一類嘅劏房嘅租金變動嘅實況，究竟佢喺冇管制之下，究竟佢加咗幾多租咧，或者係個租金變動嘅情況係點咧？咁有咗呢啲資料，然之後政府要講出一個點樣由呢啲資料作為基礎去計算出15%，或者而家減到10%都得嘅呢個理據。咁但係似乎就由政府提出呢條法案啦，到而家再作個修訂咧，呢一方面咧都仲未係講得非常之細緻，或者講得非常之清楚嘅。 係嗱，睇翻咧，即係點解最初政府係提出將續租嗰個嘅租金加幅上限定喺15%咧？咁其實就因為咧，就參考咗咧，就係過去嗰20年左右啦嚇。咁嗰個嘅差享物業估價署所發表嘅私人住宅租金指數，咁都發覺咧，其實有幾年咧係特別係升得高嘅嚇。咁包括咧就係試過有2008年加26%。2011年加33%， 兩年嘅期間，即係對上兩年嘅加幅， 係啦係啦。咁所以咧，有一啲咁樣都升得幾高嘅一啲例子出現過嚇。咁所以咧就定喺不如定喺15%啦。 點解係15%咧？ 咁當初咧就亦都係參考咗一個小組叫做劏房租管研究工作小組嘅報告啦。咁佢哋就都認為咧，咁其實要考慮翻咧就係業主啊，業主其實都希望咧就係透過呢個劏房嘅租務咧，咁就係賺翻佢市場預期差不多嘅一個回報。咁所以如果你係將嗰個加幅嘅上限、租金嘅加幅上限係定得太窄，估得太緊嘅話，一啲業主咧就可能咧就會係出租嘅意欲咧會減少，亦都令到劏房嘅供應減少，咁可能咧得不償失。 咁如果照呢一個邏輯推論嘅話，咁而家減到去將個租金嘅加幅嘅上限減到10%，會唔會就出現咗工作小組當時所擔心嘅嗰個情況咧？咁陣間可能都要揾翻工作小組嘅一啲成員嚟大家傾下呢個問題啦。 好啦，我哋嘅电话系18723111啦。咁各位听众，如果对于而家即系新修订嗰个嘅劏房续租嘅加租上限定喺10%，有咩嘅意见呢？欢迎都打嚟18723111同我哋倾下。 今日 新闻追踪。 2021年9月14日朝早9:30，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话，重组政策局冇得回避，将会制定方案提交下届立法会讨论。又強調同自己係咪有意連任特首無關， 得翻幾個月，咁係咪要啲局長又要轉位？如果有新局，又要去揾新局長，只係做幾個月嘅工作咧？呢一屆政府嘅任務咧，就係廣泛去聽意見，提交俾立法會，即係第七屆立法會可以有一啲討論，然後我哋做定一套嘅方案，咁又交俾下一屆政府。 另外，稅務局修訂稅務指南，任何團體如果支持、推廣或者從事不利國安活動，稅務局將不再認定他們是慈善團體，並且撤銷免稅資格。林鄭月娥說，有關做法符合港區國安法的要求。 所有人、團體好、個人好，都知道乜嘢嘢做得，乜嘢嘢唔做得。往時如果講得唔清楚，或啲人知道得唔透徹嘅咧，我哋係有責任去做呢個工作嘅。 11:00，籌權關注團體石牆花宣布解散，辦事處即日起暫停服務。石牆花創辦人邵家津： 咁我哋就行唔到落去啦。過往我哋都每一步都係步步為營。我哋原本就係想做一個最卑微嘅工作，送一杯涼水俾在囚家屬同埋在囚人士。可惜呢杯水可能到而家嚟講都已經太熱。公民社會每一個團體都會承受唔同嘅壓力，可能你嘅存在就係罪名。 下午3:00，李慧思喺全運會場地單車海林賽奪得銅牌。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討論緊嘅係政府提出修例咧，就係希望訂立一個㓥房嘅租務管制啦。可以話都聽咗唔少社會意見啦，咁就將呢個嘅續租嘅加幅上限咧，就由15%調低至到10%。 主要都係不同黨派嘅議員嘅意見啦，都幾一致嘅呢樣。 好啦，咁大家點睇呢？歡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嗱，電話旁邊咧就請嚟一個關注基層嘅團體，就係、是、關注基層住屋聯席嘅成員鍾慧賢啦。钟慧贤你好 ，Hello， 主持你好， 你好。 对于今次个修订有咩睇法呢？ 我哋同劏房街坊咧，都对于政府今次愿意让步啦，下降将个续租嗰、那个幅度去到10%咧，我哋都系欢迎嘅。但系街坊都认为即系仲有可以下调嘅空间啦，因为10% 其实嗰、那个。租嗰、那個加幅咧，其實同現時係同嗰個公屋個加租上限係一樣啦。但係劏房咧同公屋唔同啦，公屋個租金有個限制啦，但係劏房咧現時條例咧仲係冇起始租金啊。咁所以咧街坊都擔心咧喺條例咧實施咗之後啦，3個月嘅空窗期咧業主咧會大幅加租啊。咁所以認為咧嗰、那個續租上限咧都可以下調至3-8% 啦，或者跟通脹去調整咁樣。 其实在过去一段时间，即是劏房的租金未有管制的时候，过去或者是3-4年或者是5-6年，那个劏房的租金的加幅大概是怎样？ 我哋最近接觸到一街坊咧，就喺土瓜灣近13街嗰邊嘅劏房啦，咁樣佢大約係100尺左右嘅劏房啦，本身個租金就4500蚊嘅咁樣，咁嚟緊咧11月左右咧會完約，咁咧業主最近就通知租客咧就話會加1000蚊租，咁就睇下佢哋會唔會繼續租落去咁樣。 這個就係因為個業主係已經知道有呢、這、一個。租金管制的法例即将生效嘛，我哋先唔讲呢样先，我想先讲系大家未知道有呢个租金管制的法例出笼嘅时候，即系过去几年一般嘅劏房嘅加租嘅情况系点，个加幅大概系点咧？ 我哋都听过啲街坊讲300至1500蚊左右，都即系幅度都几波动嘅咁 样。百分比咧？ 百分比大概即系大概几多 percent 度啊？ 我谂10至20% 都有 咁犀利，一张租约加10至20% 啊？ 系啊，啱啱都有讲嗰个4500加到5500嗰度都成20%。 系，但系嗰个就系因为嗰、个可能系另外一个现象啦，嗰、个可能就系业主因应呢、这个法例即将生效， 而家定先啦。咁我係想知即係過去一般嗰個情況，過去幾年嘅情況，未有呢條法例，大家未知道有呢條法例嘅時候，一般嘅情況係點？ 三百又有，五百又有，一千又有咯，即系听啲街坊。 咁即系一张租约大概系10% 至到15% 左右，系咪咁啊？ 如果一 或者咁讲啦，嗱，其实而家嗰个嘅政府提出嗰个租务管制嘅制度咧，咁其实系有以较低者为准噶嘛，即系一系咧就系根据私人市场嗰个嘅加幅嚟到系做一个加幅嘅上限，又或者去到准咧就10%嘅咁，咁其实如果系咪即系睇翻近年嗰个情况咧，咁可能都系跟翻私人市场嗰个加幅嘅啫，即系未必会去到10%咁夸张嘅，咁其实你点样睇呢样嘢咧？系 即系意思即系话，如果阿卢宇光嘅意思即系话，如果系限制喺10%咧，即系其实可能过去几年都即系嗰个加租嘅幅度都冇， 唔会去到呢个上 限咁多，系啦。 过去几年都未去到呢个上限， 系咁嘅意思吓。 我哋都有咁嘅情况，都有听过，不过即系都有街坊可能会加到去十啊都有嘅咁样。 OK， 即系有呢啲咁嘅个别嘅例子 都有咁嘅情况， 系。咁你点样睇？即系譬如今次对即系10%，咁对于其实街坊嚟讲，系有几大负担咧？即系其实你了解佢哋嘅生活啊、收入啊，其实如果个租金上限真系要加到10%啦，咁其实对佢哋嚟讲系点样嘅一回事咧？ 但如果5000元租咁要加到10%嘅，咁每个月加500元，对佢哋嚟讲都系吃力咯。因为你一年嘅话，你就变咗都成6000元噶啦，咁样。咁佢哋可能要壓縮其他嗰、那個洗費啊，生活日洗費啊，可能係小朋友教育方面啊，飲食方面啊，咁佢哋要壓縮其他地方去慳咯，咁樣。 咁但係頭先你講啦，就翻返頭先你講嗰個問題啦。而家知道有呢一個租管嘅法例即將會生效啦，咁偷步所謂偷步加租。或者系而家啱完约嘅，即刻加租嗰个情况普唔普遍呢？ 我哋都有有啲即系接触到一啲即系个别街坊都有啲咁嘅情况啦。亦有另一种情况就系、是可能完咗约，业主就冇再即刻要租户去签新嘅合约啦。咁就继续俾佢住喺度，就跟原本嘅租金咯。咁我哋都认为业主可能都即系观望紧嗰个租管嘅落实情况咁样。 即是冇租約的情況之下，咁、那個業個住客其實就冇保障嘅喎。 係啊係啊，即係都有啲咁嘅情況，或者就係可能喺租管立法之前啦，啲街坊就話立法之前先完約，因為最近有街坊同我哋講就話佢會11月完約嘅，但係都擔心條例其實未實施啦。咁佢11月完約，業主會唔會大幅加租咧？咁樣。都有咁嘅擔心， 咁所以都係有一個定立標準租約嘅需要啦。正正就係而家政府提出修例，希望有一個標準租約，咁就有得去規管個租金啦，或者租務嘅管制啦。咁都係一個需要嚟噶嘛。 係啊係啊，但係現時嗰、那個標準租約入面咧，其實我哋見到有個維修業主維修責任方面咧，都係即係都係冇規管嘅，因為喺個條例入面啦，都講到維修責任咧如果如果業主係冇維修到，咁咧租客可以早一個月通知咧離開單位啦，即係斷租啦。咁但係我哋認為業主係冇維修，但係相反要個租客自己退租走，咁其實變相咪喺度懲罰緊租户咯。係啊，反而唔係即係可能 set 一個收執期俾個業主咁樣。 係。頭先你提到話咧，即係希望都即係去參考翻，譬如公屋嗰個嘅加租上限都係10%咁啦。咁但係即係睇翻其實公屋嗰個嘅政策咧，就同呢、這個劏房嘅租務管制嗰個政策咧，其實係即係好唔一樣嘅兩回事嚟嘅。咁所以有啲人都覺得就唔應該咁樣參考嘅咁樣。 係啊係啊係啊，我哋都認為因為公屋嗰個租金有個即係有規管啦。咁但係劏房是冇嘅咁樣，咁如果參考公屋呢個10%，我哋都認為太高咯，即係啲街坊會咁樣諗。 即係跟翻公屋嗰、那個那個租金嗰個增幅嘅上限，你哋都認為係太高，但係 但剛才我想不斷點解不斷問你過去嗰個嘅嗰、那個租金嘅加幅一般係幾多咧？因為其實我哋要判斷10%或者15%係咪太高咧？究竟係咪合理咧？但當然從嗰、那個基層家庭嗰個負擔嚟講咧，一定係越低越好，係嘛？8%就好過10%。6% 就好過8%，咁呢個一定係都相當理解嘅。但係如果我哋要判斷，即係喺一個租務市場入邊呢一個加幅嘅管制係咪合理咧？咁我哋可能就要睇翻即係過去一般嗰個情況啦。嗱，如果而家限咗10%嘅加幅之後，你覺得跟住落嚟嘅加幅調整會唔會係比以前嘅住户要承受嘅高，因為住户要承受嘅低啊？你明唔明我个问题啊？ 哦，我明白，我明白，即系如果 系啦，有10% 之后，即系究竟系会同以前比较，会系当佢加足10%，咁系加得多咗定系加得少咗啊？ 我觉得系即系差唔多或者高咗。 O K，咁我明白啦。其实我系想问呢一样嘢啫吓。 系高咗或者差唔多，因为好多街坊都话你定15%或者10%都好啦，业主系一定会加到准噶。系因为你 set 咗10%，佢就会加十咯。 OK， 好啊，唔该晒钟慧贤啊，多谢你先。系钟慧贤咧，就系关注基层住屋联席嘅成员嚟噶。咁各位听众有冇一啲劏房加租嘅例子，都可以打上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港队李慧思在全运会场地单车女子海林赛取得铜牌。她在赛后表示，比赛出现一些失误，未曾遇过两名运动员一起进攻，她已经尽力挽救，希望争取最佳名次，结果得到第三名已经感到满意。李慧思说，今次全运会发现内地运动员的能力已经提升很多，从200米资格赛的时间可见，他们和世界性比赛的成绩差不多，只是比赛经验较少，令到他较易取得决赛资格。连同昨天在争先赛夺得金牌，李慧思以一金一铜成绩完成今届赛事。香港队在今届全运会暂时取得一金两铜，共三面奖牌。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接受大公报专访时，点名批评记协，指记协倡议所谓人人是记者，有违专业道德，又批评记协渗透校园，拉拢学生记者入会。13岁学生冇受训练，亦都是记者。他又话，记协执委会集中在几个媒体，有很多学生在内，令人质疑代表性。记协主席陈朗星接受本台访问的时候说，过往警务处都曾经安排小记者到警署采访，当时邓炳强都曾经接受访问。陈朗星说，如果学生记者身处危险的环境，记协会劝喻他们远离。他又说，现时记协会员之中只有不够60人是学生会员，记协对于会员有严格规定，批评邓炳强指记协渗透校园，用字并不理想。日本东京都单日新增1004宗新型肺炎确诊病例，比上个星期二减少超过600宗，再多14人死亡。另外，東京都現時有208名重症患者，單日減少17人。已經宣布參加日本自民黨總裁選舉的前外相岸田文雄日前表示，考慮到中國人權問題，如果當選，將會設立專責人權問題的首相助理。前总务相高市早苗亦都重申，若果出任首相，会继续参拜靖国神社。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说，中国对靖国神社的立场一贯明确，中国内政不容外部势力干涉，日本政客应该停止拿中国说事， 呢类政治炒作毫无意义，可以休矣。对于南韩成为少数可以从潜艇上发射导弹的国家，邵立坚说希望有关国家共同致力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访韩，双方将会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地区和国际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初时局部地区雨势较大。听日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先报告港岛黄竹坑道嘅交通啦。港岛黄竹坑道去香港仔隧道方向，近住黄竹坑医院对开嘅慢线咧，较早前有意外事故，仲系处理当中嘅。咁啊，都系多车啦，龙尾去到香港仔运动场附近啦。黄竹坑道去香港仔隧道方向，喺黄竹坑医院对开嘅慢线咧，因为有意外，一带都系比较多车嘅。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近华润大厦，西行过海龙尾喺世贸中心，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近北角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的龙尾近油站，将军澳隧道出九龙方向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在电话机楼附近。其他一般的路面交通情况，港岛中环的文祥街因为有紧急维修，文祥街去大会堂方向在国际金融中心对开那里部分行车线就临时封闭的，一带都是比较多车，较为挤塞的。而金融街去干诺道中方向近住国际金融中心一带都是非常多车，文祥街有紧急维修，一带就交通繁忙。九龙路面方面，油麻地的金粟街就都是因为紧急维修，去西九龙方向近住庙街那段的慢线就封了路。还有就是庙街介乎金粟街至北海街一段都有封路措施，经过时间大家要看清楚临时路牌的指示了。安全车速报告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天水围天影路去流浮山。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建筑物小型工程规例已经修订，如果业主希望在物业保留一些僭建的小型适意设施，例如花棚、伸缩檐棚、保安围墙等，只要透过小型工程监管制度下的检核计划，证明设施安全就得了。想知更多，上屋宇署网页 bd.gov.hk 或下载小型工程流动应用程式睇下啦。 年代大剧呈现上世纪中国刻苦贫困，三个青年从改革开放中蜕变成长，找紧机遇谱写时代乐章。一个前所未有的变革时代，国剧830，大江大河，每晚8:30，港台电视31。 大家好，我是梁礼勤。如果要揀一首歌送俾期间限定不是手下留情，就梗系揀呢首啦。 请不要问，请。 不要问，只要听，咁就得噶啦。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一至五 晚上8至10点， 期间限定，不是手下留情。 言不自由，自我管制。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冯德雄。 自由風討論緊嘅係劏房租務管制嘅建議啊，咁啊政府就將一個續租加租升幅上限咧，咁就由15%咧就係、是、調低至到10%嚇，咁呢、這個修正案咧都係仍然都喺將會交俾咧立法會去到審議嘅，咁大家點樣睇呢個嘅修正咧？咁啊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電話旁邊有聽眾陳先生喺度，陳生你好， 係啊。我咧喺深圳都住个劏房嘅，咁啊4000蚊租，我若我有81尺到啦，咁有私家试咗，咁但系咧佢而家加租啱啱够期9月够期，佢系加15%，加600蚊。我咧做运打份工都系搵一万送呢蚊嘅， 咁对于而家政府有个修订点睇啊？ 应该比你加十就得噶啦，15蚊呢个太过高啦。 而家改翻做10啦， 系啊， 而家降低翻做10啦， 系啊。 阿陈生，我想问下你啦，你就其实我就觉得你就真系唔系几好彩啦，啱啱系你而家啱啱9月入满啊，系咪啊？你住咗喺而家个劏房几耐啊？ 我住咗差唔多好多年噶啦， 好多年啦。咁上次加租加几多啊？两系咪两年前都加过租？ 两年前一家加好多啊，一家开始加1000蚊嘅。 加1000蚊，你而嗰时3000诶，3000蚊嚟加到3000，加到4000啊？ 4000，而家再加600。 哦，即系上一次已经系3000加到4000。 系啊。 嗰度600，咁嗰度差唔多30%喎。 系啊。 O K， 咁啦，咁今次可能就系、是、 佢好似今日佢打电话俾我，佢话喂你可以唔好租啦你。佢话唔休租嘅劏房而家咁，你可以搬啦。你提早一个月出嚟，仲要佢个加按金加息。 系你有冇同个业主签租约噶？ 未 冇噶系嘛？咁即系话其实个业主几时话要加就几时加噶咯？ 唔系有签租约，但系有嘅。 OK， 够期9月够期。 OK， 咁而家加上限系10%，咁你下次如果你而家嘅4500，下次再加两年之后再加，最多都系加450啊。 系啊， 系嘛？咁啊，好啲系咪啊？ 唉，我都唔知点。而家香港搞成咁，香港城市我土生土养出世，好似周永医生嗰阵时喺呢个，佢话喺香港今日容纳唔到咁多人，你间出大陆赶咁多人落嚟，搞到租啊， okay. 全部啲人啲生活水准好嗰啲又走晒啦。 OK， 好啊，多谢晒啊，陈先生嘅。 陈生有一个切身嘅经验，就啱啱9月 系 租约满，咁加15%。 系咁，至于头先阿冯德雄，你都想问咧，即系究竟过往一段时间，即系究竟 劏 房嘅市场 个 租金系点样加法嘅咧？咁嗱，其实就冇乜人真系掌握到好完整嘅啲数据啦。之前咧，就算話劏房租務研究嗰個小組咧，研究工作小組咧，咁都冇一個話即係過去好多年好整全嘅一啲加幅嘅一啲數據。 劏房租金變動走勢圖係冇。係 啦，就冇呢樣嘢。咁、okay. 但係就都有問過啲即係住户嚇，即係究竟對上一次加租咧，究竟係加成點樣嘅咧？咁佢哋發現咧，有75%。嘅租金嚇對上一次喺租金調整嘅時候咧係被上調嘅，咁而上調幅度嘅中位數就係7%。不過呢個就唔能夠話即係非常作得準啦，因為係講緊對上一次啦嚇。呢個報告咧就係今年3月嘅時候發表嘅嚇，咁而係講緊咧係對上一次嘅加租嘅幅度嚇，咁亦都唔能夠睇到咧就係好過去即係20多年嘅趨勢啦嚇。 咁所以即係我始終覺得就係即係政府嗱，佢提出一個租金管制劏房嘅租金管制嘅政策，這個我諗即係對基層市民嚟講。一定是一个好消息，亦都我想市民都赞成的，即是特别是普罗大众其实都赞成。但是即是究竟那个上限定在什么水平 ,15, 又或者 10, 哪一个才是一个合理的水平，其实就是一个酝酿了这么久的政策，应该是有一套明确的逻辑，或者是一些清晰的数据。如果不是其实就因為你睇佢企喺邊個立場睇啦，你從業主個立場睇，就十五 梗係好啲啦，係咪？到15都會嘈下啦，10就梗係嘈大聲啲啦，係嘛？咁你從係劏房户基層嘅立場嚟睇，咁當然就係、是。我頭先都講啦，六梗係好過八啦，八係嘅好過十啦。咁咧，我哋就未睇到究竟十五同十之間雙方嗰個具體嘅理據啊，個數字係究竟係點樣？ 不如又問下聽眾啦，大家又覺得個水平應該定喺邊度咧？那個加幅上限應該定喺邊度咧？有聽眾梁先生喺電話旁邊啊，梁生你好， 梁生， 你好， 請講。 唔係，即係我聽佢哋講咁多咧，我都有感而發。因為我自己本身係業主嚟嘅，咁咧，但系咧，我哋同你租客咧，即係大家係打成一片嘅。 哦，你係劏房業主嚟嘅， 係冇錯。 係，咁 我 請講。 我哋租客咧，通常咧到期嘅咁樣啊，大家傾下講下點啊，住得舒唔舒服啊，好唔好啊？點樣？通常嗱，好似我有個租客咁，佢由7000蚊租，我每兩年加400，每兩年加400，住到6年，好啦，而家先至上樓，臨走前要多謝前，多謝後，我又多謝佢同我。住咗6年，幫我交租俾我添。 但係你咁嘅業主未必好多喎，梁生。 係啦，呢樣嘢咧， 稀有動物喎，可能係。 你如果聽政府講加10%、15%，你一加，佢即刻考慮。咁你一佢真係要搬走嗰陣時，你嘅真空期你都係損失嚟嘅。 嗯。 仲有一樣嘢就係話，咁佢住咗幾年啦，或者一兩年啦，咁你又要將間屋粉飾下、通下渠啊、做下清潔啊、整翻上啊、油翻啲牆啊。咁你嗰啲都係一個皮費，咁你掠人掠得多，你皮費又咬翻多出嚟啫，人哋條氣唔順，住你間屋住得唔好嘅啫嘛。 嗯， 我覺得咧呢樣嘢係即係相輔相成嘅，即係你對佢好，佢個住客會對你好嘅。我永遠都係行呢句説話。仲有你如果你對佢好嘅，佢搬走咗，第日佢有個朋友想租，佢都即刻會介紹朋友揾我嘅。 但係在商言商，就會唔會好多嘅你啲行家，即係啲劏房嘅業主，未必係咁諗咧，反而係趁呢一個法例未生效之前，可以加租嘅就加盡佢先啦。 嗱，好顯淺啫嘛。嗱，我間咗三間啫，我唔係間好多。 嗯。 如果你真係租約到期，你10% 嘅，你一家加落去，佢個個都話唔租走，咁你跟住咧，你啲真空期嘅，你損失你多過條數一樣。你加嗰啲錢啊，你擠翻落去你嗰個損失度啊，你唔多好多嘅。咁我一棟不如一成。 阿梁生，你又點樣睇呢個加幅上限嗰個水平咧？即係如果係定喺只可以加10%最盡嚇。咁有啲業主就話啊，我見到即係嗰個投資嗰個嘅空間係即係投資價值係少咗啦，我寧願退場唔做作為劏房租務生意啦。會唔會係你 會不會、啊、 你同唔同意啊？ 佢激啲啫，即係老實講啦，呢啲嘢通常做得劏房嘅咧，係做得唔好嗰啲，唔係直接業主做得唔好嘅，係嗰啲二房東嗰啲做得唔好啫嘛。 嗯， 因為佢揸咗個租值，係嗰個租值唔係佢嘅，咁佢先一定要加落去大咗嗰條數，先至係佢個袋落袋啊嘛。咁、你話啦，有乜理由佢電話佢唔懟到2.5咧？你話係咪先？ 嗯。 好而家我今个电话我收人哋个半人钱，佢就话够唔够啊？问我够唔够？我住嗰间2蚊嘅喎，咁啊，我唔会，我你喺我同我住咗咁多年啦，我都系收你咁多，我一毛都冇加过，系咪啊？系，即系大家系讲心咯呢啲嘢啊。 好啊， 如果好咧，佢唔想走，佢唔想走咧，佢你继续收佢租，咁你冇个真空期，点解翻到咯？ 明白，好啊，多谢晒梁生嘅意见啦吓，咁我哋嘅电话继续系18723111啦，咁开放个热线咧，俾大家打电话上嚟，讲下即系政府又再修正呢个嘅劏房租务管制嘅法案啦，大家点睇咧？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有听众问萧叔叔，我们想形容一个食物里面有轻微地感觉到有少少某一只味道的时候，我们可以用什么字来说？我们呢通常呢都会用 hint，H-I-N-T。假设你饮咖啡，你突然饮到一些、哦、好像有些果香，好像raspberry 的味道，你可以说 There's a hint of raspberry in it。 咁 hint 呢个字本身可能就系一个 tip 啦，或者系一个暗示啦。OK， 再俾多个例子大家，譬如我 there's a hint of brandy in the cake， 呢个蛋糕里面咧，好似落咗轻微有少少嘅白兰地嘅酒精喺里面噃咁样。咁另外萧叔成日都讲嘅就系咧，萧叔嘅口音咧系一个国际嘅口音，即系乜都有啲，但系咧听落去又有轻微嘅少少英式嘅。咁我可以话咧 ，Uncle Sue's accent is an international one with a hint of Britishness。OK， 今日讲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ue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討論緊嘅就係政府咧，就係再調整呢個嘅劏房租務管制嘅法案啊，就將嗰個續租加幅上限咧，就係由15%收緊至到10%啊。咁究竟對於劏房租務嘅市場嚟講有咩嘅影響咧？嚇，都歡迎打嚟18723111同我哋傾下。呢個時候都問一問呢位嘅嘉賓啊，咁佢就係之前咧就係做過呢個嘅劏房租務管制研究工作小組嘅一位成員，亦都係一位經濟學者徐家健。徐家健你好， 你好， 主持你好。 嗱，而家有啲嘅業主就話咧，如果將嗰個嘅加幅上限收緊到10%咧嚇，咁有啲業主咧就係即係見到個劏房可能失去投資價值，可能會離場啦。咁你哋研究嗰時有冇研究埋咧，即係啲嗰個唔同嘅水平咧，對於嗰個租務市場嘅影響嘅咧？ 其實有參考過即係之前個升幅係點樣樣，咁都有即係都幾多。幾多唔同嘅角度去睇呢個問題，即係譬如話你揀邊一個樓主或者邊一類型嘅樓主個租金嚟到做參考啦，又或者係個幅度係幾多啦？咁啊睇翻以前個數據，究竟有冇試過一啲加租加得好短時間之內加得好多嘅情況？咁啊做一個參考，然後釐定呢一個各即係雙方係討論過之後，覺得可能一個比較合理或者雙方都或者會接受到嘅嘅水平咯。 你講緊你係釐定嗰個係15%啊嘛，係咪15%啊嘛？ 係啦，最初提議嘅時候就係個15%咯，係。 嗱咁你哋當時係覺得係一個。平衡啦，同我聽你咁講，都參考咗嗰份報告。你覺得一個平衡啦，一方面可以保障到啲基層住户、劏房住户嘅利益，係嘛？唔會好似喺過去某一啲時間一加加就20%、30%。一方面咧，又亦都可以叫做照顧到啲業主嘅投資嘅意欲，即係唔會話令到佢哋覺得嗰個回報太低，而考慮離場變倉，就更加係減少咗個劏房嘅供應添。咁我相信你嗰個15%係你哋深思熟慮，覺得係一個係一個係非常之係適合嘅一個落墨嘅方案咧。咁大家啪一聲 喺個委員會裏邊係即係大家同意咗， 冇錯， 呢個都係一個比較適合嘅。 咁而家你啪一聲減到10%，即係減咗5%。咁呢個係咪又係一個平衡各方利益嘅一個好適切嘅方案呢？ 我諗係因為抄咗 15% 出嚟之後，就一定預其實我都會係預咗，即係有唔同嘅團體有佢個睇法，咁啊都會係啲保護相對保護租客嘅團體把聲會大啲㗎啦。即係始終業主個聲音係未必咁容易出得到， 民生派嘅聲音就大聲啲啦。 民生派會大啲嘅，咁所以而家呢個回個價係還價係咁樣嘅話咧，其實我都係有少少預咗佢會還價咁樣嘅咯。咁但係問題即係就睇下翻政府點樣睇咯，即係政府點樣睇，或者即係其他相對係代表業主嘅聲音。话唔话到俾大家听？点解10%究竟会即系令到个租盘短期内好，或者中长期会少咗几多？咁佢要讲翻佢哋嘅睇法俾立法会听，希望即系大家之后攞到个共识咯。 可唔可以咁讲咧？就系、是、你哋个工作小组，你哋讨论嘅时候系一个嘅数字嘅产物，就而家政府呢一个系一个行政或者政治嘅取態，可唔可以咁講？ 會啦，係可以咁講，因為我哋做嘅時候揾咗啲專家做咗啲研究，睇咗數據，即係都係比較係即係覺得係即係科學上 即係呢個水平係大家接受得到嘅。咁但係去到立法會嘅時候，就預咗係一啲政治角力，就係會係佢哋不嚟到結果，未必係我哋原本即係做科學研究報告或者係嗰個方面嗰、那個，可能佢哋有啲唔係好認同咁樣嘅咯。 但係個關鍵咧就係嗱，而家減咗10% 之後咧。是不是会真的出现你们当初所担心的情况、是不是就 是说 就是租盘的供应会减少还有劏房业主会离场不再从事这个行业了。现在看来这个危机还是不是你们所当时预测的那么大呢？ 因为你长期来说一定会有这个影响，因为如果你说之前任你加的即係歷史我都睇得到，即係試過加到20%我都見過。咁呢個供求問題嚟嘅。咁佢哋投資嘅時候，劏一間房一個單位究竟要投資幾多錢？佢計翻個回報，咁佢計掂條數，可以當個需求好殷切嘅時候，可以加到呢個位嘅。咁佢咪做咯。咁如果你而家係硬生生話去到話只可以加15%嘅啫，你睇翻歷史，佢有時係可能會減租都唔出奇。咁但係有時好嘅時候就會加翻，咁佢長期長遠投資就攞個平均數噶啦嘛。咁佢攞個平均數可能係10%、20% 嘅個加幅可能係。咁你而家一下子 cap 咗係10%以上嘅話，即係以下嘅話，咁佢哋咪會覺得哦，以前會覺得值得投資嘅，咁而家咪變咗唔值得投資咯。咁所以長期嚟講一定會係少咗呢啲嘅租盤係供應嘅咯。咁就短期啦，短期投資咗佢會點樣咧？投資咗嘅就睇下佢投資咗幾大。又或者佢投資咗之後，佢如果係改間房，即係改個單位，再唔做劏房啦，做普通租就唔需要種呢樣嘢，就唔需要有個管制啦。嗰、那個轉身嘅時候，那個成本係幾多少？會唔會係 cover 得到？我俾少少錢改翻一個單位嘅，咁我可能係收個租金。之後可以加幅嘅話，佢覺得係回報高啲嘅話，就會係咁樣改咯。 但係會唔會咁樣改？因為劏房嘅生意啦，你係專家啦，我就係一個即係普通嘅市民啦。但我就咁睇咧，劏房嘅生意，佢嘅最賺錢嘅嗰個核心個關鍵咧，就係將一間原本譬如只可以租20,000元嘅單位，變成咗可以租30,000元、30,000多元啊嘛，即係呢一個係佢哋嘅盈利，佢哋數嘅主要嘅根據啊嘛。咁究竟個租金個升幅定到係10%或者係11%，係咪真係咁低咧？又或者係咪真係咁緊要咧？只要佢仍然可以將佢一個， 我覺得係緊要嘅，因為最緊要嘅就係話，即係佢投資嘅時候都唔係淨係睇我投資完之刻。之后呢一刻我收到几多钱租金，我都会睇我投资呢个项目嘅话，可能系10年之内、8年之内，我唔使再搞咩大装修噶啦。咁佢都要睇呢10年或者呢8年嘅回报系点样样。咁所以佢会摆埋落个租金个平均升幅落去呢个预计嘅。咁当然你话佢突然间去唔俾佢升咁多嘅时候，有一个情况就系话，哦，咁可能原本投資咗嘅嘢會蝕錢啦，最後，因為佢投資原本要錢噶嘛。原本佢計過，我寧願係做劏房好過走去買股票嘅。買股票我當佢平均可能6-7厘回報咁樣，即係扣除咗通脹之後，咁佢覺得呢樣嘢值得做嘅，咁至少好過買股票啦，佢會覺得。咁佢突然間發覺，哦，原來冇6-7% 嘅，因為有加幅 cap 咗之後，咁可能得翻4-5%，咁佢咪蝕咗咯？甚至乎係，即係佢會覺得係，哇！其實咁樣唔係咁計嘅喎，咁兩個方向啦，一個就係話新進場嘅唔會再咁做啦，咁供應長期嚟講會少啦，另外一個做法就係頭先我所講嘅啦，佢諗唔諗到一啲嘢轉身，令到佢避得開呢個管制，可能係走一啲法律罅好，即係點樣去開頭嘅時候收貴啲好，即係你始終寫死咗個法律嘅時候咧，佢哋就會諗市場就會諗方法去規避嘅啦嘛。 Okay. 所以你個加幅係一下子劈得太低嘅時候咧，呢啲咁嘅規避嘅問題就越多咯。 最後一個問題咧，就仍然有唔少嘅基層團體希望咧訂立一個起始租金嚇，因為咧就而家喺個空窗期法例未生效之前咧，有好多嘅劏房業主已經即係喺法例之前咧就加租啦。咁訂立起始租金，嗱政府就冇接受到嘅，你同唔同意？ 同唔同意啊？我谂如果真系起始租金都做埋嘅话咧，咁成个方案个法律挑战都会几大咯。因为始终香港即系回归咗之后， 你有基本法的保障就私有產權。咁所以如果你搞， 系位， 话咧系 ，OK， 大家见， 系你继续吓。 如果系搞埋起租金嘅话咧，咁、那个法律嘅挑战咧就会系即系几严峻噶咯，但系即系可能成坛嘢，因为俾人司法复核好或者点样好，系做唔到噶咯。嗯， 但系学理上即系呢个设立起租金会唔会进一步令到即系个劏房嘅业主就觉得系无利可图，所以退场呢个现象？ 哦，咁呢个梗系会啦，系啊，会噶，嗯。 好啊，唔该晒徐家健， 唔该晒， 系多谢你吓， 拜拜。 徐家健咧就系曾经都帮咧就政府做咗一个劏房租务管制工作研究小组，话佢系其中里面嘅成员嚟噶，亦本身咧都系位经济学者嚟噶。嗱，咁呢个嘅法案咧就要继续喺立法会嗰度审议啦，咁就赶。即系唔知系咪要赶呢个立法会期十月尾之前咧 要 去通过啦吓， 要重新搞过， 系要再睇睇啦吓。好啦，我哋听一次六点前嘅交通消息啦。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黄竹坑道近黄竹坑医院嘅意外清咗场噶啦。去香港仔隧道方向，交通回复正常。而家沿住香港仔隧道坚拿道天桥去红隧过海嘅龙尾，系排到马会大楼对开。其他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喺税务大楼，西行过海嘅龙尾喺景隆街。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柯达大厦，私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深马实道上桥位，龙翔道西行上私隧龙尾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车龙排到过了电话机楼，九龙入口这边龙尾排到去观塘游泳池对开。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股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79，日元110.11，瑞士法郎0.922，加元1.265，人民币6.447，英镑对美元1.387，欧元对美元1.181，澳元对美元0.734，新西兰元对美元0.712。港金报16,610蚊，比上日收市升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6.64美元。卖出1,787.42美元，港汇指数101.1，跌0.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报告啲塞车嘅消息先。咁啊，新界咧大埔公路沙田段沙田市中心段去九龙方向，之前喺伟华中心对开咧就曾经有坏车阻路，坏车虽然咧就啱啱走咗啊，不过都多车噶。龙尾去到沙田马场附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之前近住沙田市中心伟华中心对开慢线曾经有坏车事故，坏车走咗啦，不过都多车。龙尾去到沙田马场。反方向咧，沿住大埔公路去上水粉岭方向，近住和斜一路去到美林村段咧，亦都系车多行车缓慢噶。隧道情况，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近北角消防局，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税务大楼，西行排到世贸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而家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嘅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都多车嘅，龙尾去到新柳街附近，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老道嘅龙尾喺深麻实道，龙翔道嘅龙尾喺虎山道，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喺国际展贸中心，将军澳隧道将军澳九龙入口个龙尾喺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港岛路面咧，湾仔司徒拔道啦，同埋坚尼地道下行近住皇后大道东咧，都分别多车嘅。司徒拔道下行嘅龙尾去到港安医院，坚尼地道嘅龙尾就去到邓镜波书院附近。而中环咧呢一个文祥街因为紧急维修啊，文祥街去大会堂方向喺国际金融中心对开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啦。咁啊，金融街一带咧交通系较为挤塞噶。九龙区路面嘅情况啦，油麻地金粟街因为紧急维修，去西九龙方向近住庙街嘅慢线就封咗路，而庙街介乎金粟街至北海街嗰段咧都有封路措施嘅，咁啊经过时间睇清楚啲临时路牌指示啦。观塘嗰边而家观塘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平石至到德宝花园段咧多车噶。咁啊，继续报告新界区嘅路面交通。咁而家咧，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屯门市中心至到安定村段咧，就较为多车。 青山公路元朗段去元朗方向近住坳头十八乡段都是车多行车缓慢。安全车速报告有清水湾道碧谷落斜去西贡，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同埋天水围天影路去流浮山。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当年阿爸带我哋去沙滩，遇到行雷闪电都几惊噶。而家到我哋带啲细路去玩。 虽然社会进步咗，但雷暴嘅威胁好似雷击、狂风、冰雹就一直存在。喺户外活动要注意安全，留意天文台嘅雷暴警告同有关信息，包括受影响范围。 听电台、睇电视，上天文台网页或流动应用程式《我的天文台》睇睇都得噶。 大获好评的国剧正式登陆港台电视31， 大江大河 获奖无数，包括年度最受期待作品奖、年度最受期待电视剧、最佳电视剧、最佳导演、最佳女配角、最佳编剧、中国电视剧品质盛典。 晚晚睇国剧830，大江大河， 星期一至星期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如果我何铿要揀一首歌俾期间限定，不是手下留情，就一定系呢一首啦。 为今天一年竟不知那天再重聚。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一至五 晚上8:00至10:00， 期间限定，不是手下留情。 8:00黄金五合一。大师对谈，林以乐牧师、全灯法师谈自由与克制。 真正嘅自由咧，你有一个道德观念嘅一个规范嘅。 想做就去做咧，往往后果咧系令到你未必负得起嘅。 微网红本地游会去到挪亚方舟以及息息园黄大仙祠，寻找打卡圣地。9月16日星期四晚上8:00，港台电视31。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冯德雄。 时间嚟到傍晚嘅6:41，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继续有我陆宇光同埋冯德雄喺度啦。冯德雄啊，今年真系体育热啦，系咪啊？ 系啊， 吓咁啊， 奥运方圆就全运就开始开幕啦。 系啦，呢个嘅第14届全国运动会咧。聽日咧就會喺陝西省嘅西安市咧就正式開幕啦嚇，咁而咧就喺全運會正式開幕之前咧，都已經有啲比賽咧係進行咗啦，並且港隊咧嘅運動員都已經攞咗啲嘅獎牌啦，咁啊已經有咧係梁家瑜啦，就喺單車場地全能賽攞到一面銅牌，而李慧思咧亦都係咧就係計呢個場地爭先賽攞到金牌之後咧，今日咧亦都喺海 林賽 攞到銅牌，咁暫時咧就一金两铜啊！港队嘅成绩， 其实全运都仲未正式开幕嘅，咁啊，单车赛事首先举行，咁香港队当然，李慧思啊，同埋佢啲师弟师妹吓，梁家瑜都系有好好嘅成绩，咁啊，希望香港嘅运动员系啊，香港嘅健儿啊，继续努力啦，香港嘅市民都会关注。不过今朝咧就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喺开行政会之前咧，咁佢就亦都主动讲到全运会。 咁咧，佢就好多人問佢咧，咁究竟點解李維斯琴日攞呢個就攞呢一個嘅金牌嘅時候咧，冇電視直播嘅咧咁樣？ 嚇、啊，咁啊，亦都啊，特首個答覆咧，就係、是、因為都全運會未正式開幕啦，咁其實已經安排咗一啲嘅轉播嘅工作㗎啦，嚇、啊，咁就係話咧，就係、是、得到呢個嘅中央電視。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即系 CCTV 嘅协助啦，咁、香港电台咧就攞到免费授权咧去转播呢个全运会，咁啊听日开始咧就会转播呢个赛事噶啦，咁会有几个平台咧去到为大家转播嘅，分别咧就系港台电视32啦、流动应用程式 RTHK Screen 啦，同埋港台嘅网页咧都会播放，并且咧设有手语嘅翻译嘅、不过就头先回答翻你个问题咧就系、是。就未正式開幕咯，所以嗰個轉播權未能夠發揮佢嘅作用。 咁、當然另外除咗香港電台之外，就仲有一間商營嘅電視台啦。咁商營電視台嘅轉播全運嘅安排咧，特首就話留翻俾嗰一間商營電視台自己公布啦。不過你頭先講到呢一點、就係、是、即我諗市民都可能有啲疑問嘅，究竟嗰個轉播權啊，既然係即係香港嘅，起碼有一個。是香港电台啦，同埋有一间商营嘅电视台啦，已经系获得授权可以免费直播同埋转播呢个全国运动会嘅项目。咁呢个转播权系咪由佢正式开幕先至开始计数嘅咧？啊，咁嗱，我记得喺呢一个东京奥运嘅时候，未正式开幕典礼之前都有一啲。嘅項目係舉行咗嘅，譬如話足球啊，男子足球、女子足球嘅賽事都已經舉行咗。咁當時獲得授權係即係有呢一個奧運轉播權嘅傳媒機構都可以轉播嗰啲賽事嘅喎。咁今次嘅安排係咪有啲唔同咧？咁可能陣間都可以係即係了解一下呢個問題啦。 咁除咗即係喺正式開幕之前呢啲嘅賽事係未有轉播嘅安排啦，咁其實一如好多大型嘅賽事咁樣啦，其實全運會都應該有好多嘅初賽啊、資格賽啊會舉行啊，咁係咪中央電視台都會俾曬所有即係有港隊參與嘅一啲初賽係可以俾香港電台同埋呢個嘅商營電視台去到轉播咧？ 跟住開幕之後。 系啦，系啦，系啦，系嘛？呢个都可能系公众好关心嘅问题。 系啊，即系嗱，佢大家记得喺奥运啦，东京奥运嘅期间，点解即系大家嗰个气氛咁炽热啊？尤其是系啊，张家朗吓攞金牌，咁大家睇住佢由初赛、由复赛、八强赛喺落后好多嘅情况之下，一剑一剑追翻上，即系好似跟住佢一路晋级，咁啊，好似在参与其中咧，跟住佢一路。晉級咁樣，咁當時就係因為香港嘅幾個電視台係都要自己派人去採訪嘛，咁啊變咗即係港隊嘅健兒嘅比賽咧，無論佢係初賽亦或係四強八強都好，就無一遺漏，盡量係直播翻嚟俾香港嘅觀眾睇。咁今次全運會有冇同樣嘅安排？我諗都係。市民關心嘅， 仲有咧就係上次嘅東京殘運會啦、殘奧會啦嚇，咁其實都有香港電台嘅人員咧要上去咧啊，去到東京嗰度咧就係自己拍攝某啲嘅賽事啦。今次嘅全運會有冇需要有咁嘅安排咧？ 咁啊，港台有份做啊嘛。 咁不如都問下呢位嘉賓啦，佢就係政府嘅體育專員楊德強啊。楊德強你好， 專員你好， 你好你好， 係點樣可唔可以介紹下今次嘅轉播安排，或者解答翻我哋頭先嘅問題咧？ 今次咧个转播安排咧同奥运唔同嘅，奥运嗰个安排咧就系由政府就买咗个转播权啦。我哋系五月七号嘅时间咧系落实就买个转播权，咁跟住即刻咧我哋已经咧系同香港嘅五间电视台咧系大家一齐去倾嗰个转播安排，咁咧就睇下佢哋有冇兴趣去转播呢个赛事啦。咁之后佢哋好快都回复翻咧就话五间电视台都会播。咁亦都願意咧，係去跟隨我哋一啲定咗嘅條件，譬如話要轉播幾多個鐘頭啊，以至到咧係喺奧運之前同埋之後咧，係要做幾多同呢個奧運或者係同香港運動員有關嘅節目。咁呢啲咧，我哋同佢咧係之前咧事先係傾好曬嘅。咁所以咧亦都咧，我哋當時係成立咗一個香港嘅團隊，係集合咗幾家電視台嘅人員咧，係去到東京嗰度咧。就再由我哋民政局嘅同事咧去分派，大家去采访啲咩嘅节目，就确保咧所有香港运动员嘅赛事咧系一场不漏。 即系做咗一个所谓 Hong Kong Pool。 系啦， 香港嘅 pool 系咪？ 冇错啦，咁当时呢、這个香港嘅团队咧，系由我哋民政局嘅同事咧，系去负责去指挥嘅。 嗯， 即系话边一个同事，边即系边个电台嘅人员去边度去采访咧，都系由我哋负责去安排 调配。 咁呢个咧就系之前已经大家倾好晒嘅。咁但系今次咧全运会咧个安排咧系唔同嘅。今次咧喺嗰个全运会嗰个拥有呢个转播权嘅机构咧，佢系直接同香港嘅电视台咧去倾呢个安排嘅。咁里边咧就最主要咧，我嘅了解咧就系话，其实都系主要集中喺开幕之后咧，然后先至转播嘅。咁、所以头先大家讲话啊，点解之前好似有啲项目冇得播咧？咁呢个系佢哋几方面咧，大家一路倾谈嗰个问题啦。咁、另外第二样嘢咧就系、今次咧，因为我哋香港嘅一啲电视台嘅人员咧，如果要上去这个陕西那里呢去采访这个全运会呢，是要遵守那个21日那个隔离的规定呢，然后才可以出来去做事的。 嗯。 那所以呢我知道呢是有些电台呢它是安排了人上去的。 嗯。 那但是呢因为那个隔离的那个问题呢都未是可以这么快呢就出到来去做到他们关于转播的工作。那但是呢去到开幕的时间呢他们就会去做这样工作的了。 嗯、不如問得仔細啲啊！咁其實話係中央台嗰邊同即係電視台香港嘅電視台去到討論，咁其實政府喺當中有冇一個角色係參與嘅咧？咁其實係幾時落實到嗰個轉播嘅安排嘅咧？咁而即係大家都知道，其實全運會正式開幕之前已經有李慧詩嘅比賽嘅咯，可能好多香港人想睇李慧詩比賽，係咪冇諗過話要到轉播埋李慧詩嘅比賽咧？ 嗱，諗咧，一定會有諗嘅。咁咧就喺傾談嘅期間咧，其實呢件事咧，當大家喺呢個奧運，即係當早兩個月啦，由呢個七八月嘅時間，大家都專注呢個東京奧運會啦，以至到跟住之後咧，大家都係好著弱關於殘奧嚇、有得睇啦個表現啦。咁其實嗰個人手個分配咧，就確實咧係去到調配再訪採訪呢個全運咧係比較困難嘅，因為咧。有好多呢、這个即係啲工作人员啦，去完殘奧去完东京之后呢返嚟其实香港都仲要隔离嘅。咁所以呢各个电视台呢佢哋自己个人手編配呢其实都系面对一啲问题。咁以至到呢譬如话佢去考虑过有冇足够嘅人手系唔系可以转播到呢个全运会呢，其实都有佢自己唔同嘅考虑囉。 嗯，不过唔紧要啦。咁听日开幕之后，跟住香港队就再有奖牌，我就一定睇到直播啦，系咪？可唔可以咁样向香港市民即系各派呢个定心丸啦？ 嗱，听日开始咧，开幕就开始有电视台播噶啦。咁、今日亦都其实宣布咗啦，港台咧， 港台 系都会有好多时间去做呢样工作嘅。咁、所以咧就应该嚟讲咧，日后我哋 好 嘅香港运动员出赛咧，都会有呢、這个有得睇噶啦。 嗯，头先我个问题咧，即系因为都有啲嘅初赛啊，资格赛啊，可能系有香港运动员嘅参与，咁系咪全部呢啲初赛都会得到香港电台嘅转播咧？ 嗱，呢个咧就要确实咧由港台咧同呢个中央电视台咧大家去倾嘅，咁但系我相信咧港台都会想咧系尽量将香港运动员嘅比赛咧系带翻嚟香港俾大家睇咯。 嗯，今次嘅全运会咧，虽然就唔系原班，我哋喺奥运嘅即系成绩最好嗰班运动员全部都去晒西安，但系苏花个成绩你觉得点啊？ 嗱，我哋暂时有一金两铜啦，都系单车队嘅攞到嘅成绩啦。咁呢个成绩咧系非常之好噶，因为而家咧全运会嗰个水准咧。特別係喺譬如喺好多項目裏面咧，其實都相當之高嘅。譬如今日大家如果有留意聽到阿李慧詩佢講咧，都話內地嘅單車手咧，佢哋喺嗰個計時賽嘅時間，其實個時間咧都係去到世界 水平啦。 咁所以攞到咁嘅成績咧，確實都係唔容易嘅。咁所以我覺得暫時嚟講咧，我哋嘅香港運動員嘅表現都係非常之滿意嘅。 嗯。咁其實今次譬如政府啊，對於全運會參賽運動員嗰個支援，同喺奧運嗰個支援有冇唔同嘅咧？ 我哋喺嗱因應嗰、那個其實奧運同埋全運咧嗰個做法好唔同啦。 譬如讲紧而家备战咧，一样最大嘅考虑咧，就系、是、关于嗰个疫情点样处理啦。咁喺东京，佢哋对于疫情同埋啲运动员隔离啊嗰啲咁嘅措施咧，同喺陕西呢个全运会咧，可以讲咧个分别都相当之大嘅。譬如举个例，我哋讲呢个防疫检疫嘅安排。我哋今次香港嘅运动员咧，想去参加全运会咧。基本上都是要隔离咗21日，然后才可以咧去参加全运会嘅。咁但系咧，如果谂翻喺奥运残奥嘅时间咧，我哋香港运动员去到呢个东京嘅时间咧，当时咧系直接入一个所谓一个安全嘅泡沫里边，一个安全气泡里边咧，系去即系入咗选手村里边嘅。咁所以系唔需要一个咁长时间嘅隔离。咁喺奥运残奥嘅时间，呢啲选手咧。都是可以维持一个正常的训练然后就去比赛的。咁今次去到全运会呢，基于内地的好多嘅一个严格的安排呢，佢哋确实是要比较早去上到去内地嗰度嘅。咁所以我哋因应嗰个大会嘅要求啦，我哋都系全力去支持我哋香港嘅运动员去备战呢个全运会啦。所以一早都已经系即系喺呢方面呢都安排咗一啲住宿啊，以至到咧就係話佢哋喺酒店期間，就算出唔到去訓練都好啦。我哋都知道咧，啲教練亦都係安排咗，有好多個訓練嘅嘢係可以喺個房間裏面咧，係令到佢哋可以維持個體能嘅。咁亦都喺一完成個隔離之後咧，都盡量安排場地俾佢哋，希望盡快去提升翻個比賽狀態，然後先去出賽嘅。咁我哋亦都見到啦，譬如早幾日，無論喺羽毛球，以至到喺單車。我哋嘅以咗網球咧，我哋嘅運動員其實嗰個表現，我覺得佢哋發揮都係達到佢哋嗰個水平咯。 即係其實過去一段時間咧，就可能全運會呢一個項目咧，未必係喺所有嘅香港嘅即係頂級嘅運動員入邊嗰個佢哋嗰個備戰或者參賽嘅計劃入邊咧，未必係佔一個最重要。嘅位置，咁所以有時你見到我哋有部分項目最好嘅運動員都可能係缺席全運會嘅，呢個情況會唔會改變咧？特別係下屆我哋係一個合辦嘅地方， 其實唔係嘅。其實咧，以往嚟講咧，我哋好多運動員咧都好重視呢個全運會嘅。咁只不過咧，今年係因為特別咧，我哋個東京奧運同埋殘奧係 撞咗埋一齊啊嘛， 同一年 係啊。因为以前咧，如果系你谂下，如果系奥运系早一年举行嘅话咧，其实我哋今年咧，会即系更加多嘅运动员咧，特别系一啲主力嘅运动员咧，都会去到呢、这个参加全运会，因为呢个系我哋其中一个我哋无论系体育学院，以至我哋体育总会，大家都好重视嘅一个比赛嚟嘅。咁但系今次咧，系确实因为防疫检疫安排咧，令到有啲运动员佢去完奥运之后。咁佢又未必可以安排到个时间去上去隔离21日，然后跟住个操返个比赛状态，然后先出赛，所以係有呢啲咁嘅考虑令到一部分嘅运动员呢係上唔到去参加全运会嘅啫。咁但係正常嚟讲呢，其实我哋係一定係会派我哋最强嘅阵容呢去参加全运会嘅。 下届嘅全运会咧就2025年举行啦，就粤港澳三地咧就联合承办嘅。咁除咗即系今次全运会个闭幕礼啦，特首会出席啦，就可能会系一个嘅授旗嘅仪式之外，咁其实仲有冇啲咩？其实呢个阶段已经可以同大家讲下，即系点样去准备下一届嘅全运会咧？ 我哋而家就一定系全力支持我哋嘅运动员去参加今次嘅全运会先啦。咁至于你讲2025嗰度咧？其实最主要咧就系我哋其实都系啱啱喺全运会之前两个礼拜就国务院决定就系话俾呢个粤港澳三地政府去办呢个全运会啦。咁我哋系一路咧系有同呢个广东省嘅政府同埋澳门政府咧系保持一个联络同埋沟通嘅。咁喺完成咗今届全运会之后咧，我哋就会开始咧去筹备下一届。那個舉辦2025全運會的工作咯。咁而家嚟講咧，就我哋即係都係集中做好今屆先啦。即係希望我哋運動員咧係集中備戰，做好個好成績，然後我哋就先至去開始籌備下一屆咯。咁暫時嚟講就未有啲咩新嘅消息可以同大家講。 當然你即係要合辦一個全運會，就要有好多商討啊、爭取啊等等合作嘅過程啦。但係你作為體育專員啦，或者我哋體育界自己香港體育界嘅共識啦， 我哋想争取边啲项目喺香港举行咧？ 我相信咧，今次咧，我哋系大湾区一齐咧去办呢个全运会嘅。其实个重点咧，系希望咧去显示咧，我哋大家粤港澳三地政府点样合作去做好呢一届嘅全运会，而唔系话啊，我哋净系谂香港，我哋想要啲乜，想做啲咩，而系希望咧大家一齐咧去做好呢、這个即系呢个2025嘅全运会。所以咧，所有嘅嘢咧系一定要同其他地方嘅政府咧，大家去协商。同埋咧，揾到一個大家都覺得係最好嘅方案去做。咁當然啦，你話喺香港我哋嘅角度，我哋梗係希望揾一啲我哋自己本身， 我哋有單車股、 有優勢啦，有優勢嘅項目啦，亦都希望咧揾一啲我哋啊，我哋可能本地嘅觀眾係中意睇嘅項目嚟香港啦。咁但係究竟係邊啲項目咧，同埋點樣搞法咧？呢、這個真係要同我哋內地其他嘅政府同埋澳門政府咧，大家去傾好佢啦。 咁下一届嘅全运会，如果香港有得合办嘅话，会唔会个转播安排会更加方便咧？ 呢、這个都要同有关嘅机构去倾啦。咁包括就系中央电视台啦，同埋我哋即系香港嘅几个电视台咧，大家去倾啦。咁你喺香港做嘅话咧，我哋当然即系会有好多方便啦。咁呢个会系我相信系比较容易啲去讲嘅。 嗯，好啊，吓，唔该晒体育专员杨德强，多谢你。 OK， 唔该。 咁楊德強就係體育專員啦。咁其實今次咧就係、是已經係咧第七次啊，就香港參加咧今次嘅全運會噶啦。咁而咧今次亦都係有169名嘅運動員咧參與，總共18個項目噶。上一屆嘅成績係點咧？上一屆就兩金七銀七銅啦。咁今次會唔會比上一屆嘅成績更加超越咧？大家就要繼續為香港嘅運動員打氣啦。 都未正式開幕，我哋已經有三個獎牌落袋啦。 係啊， 咁希望即係繼續再接再厲咯，成績更加好啲啊！ 咁而得到港台再加多一个嘅双型电视台嘅转播吓，就中央台嘅免费授权转播，会唔会都可以令到大家关注全运会多啲咧吓？咁大家就要留意嚟紧嗰个全运会嘅发展啦。 帮香港队打气， 听一节新闻先。 八九十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喺上海以东海域徘徊。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初时局部地区雨势较大。明日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32度，吹轻微至到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仲有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近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只系喺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就排到芜湖街。咁较早时啦，七咸道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啦，系曾经有坏车噶，咁坏车走咗噶啦，龙尾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嘅龙尾断断续续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隧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喺北角政府合署，西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断断续续排到近界限街，龙翔道西行上狮隧啦，龙尾喺黄大仙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喺观塘绕道近九龙货仓。另外，将军澳道下行近住蓝田消防局呢一段咧比较车多缓慢噶，龙尾近张穗嘅收费广场。路面情况喺港岛下角道左转红棉路多车，龙尾政府总部。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嘅龙尾去到合和中心，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仲系挤塞噶，龙尾近港安医院回旋处。南塘道上行去大坑道嘅龙尾啦，排到去骏景台同埋成和道近升平街。喺九龙啦，彩虹交汇处去荃湾方向嘅龙尾排到牛头角下村，伟业街近常怡道，清水湾道去龙翔道嘅龙尾喺圣若瑟英文中学对开。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噶，龙尾富豪东方酒店。 佐敦、尖沙咀一带，即包括咗弥敦道、九龙公园径、梳士巴利道，交通都系相当繁忙噶。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嘅龙尾排到近众芳街。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车多，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松苑。反方向出去九龙啦，因为较早时曾经有坏车，咁所以车龙有待消散。龙尾排到近沙田马场。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比谷落斜去西贡、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天水围天景路去流浮山。最后啦，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匙一个习惯，简单易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全国最大型体育城市，汇集各省市及各地运动精英，竞逐最高殊荣。港台电视三十二延续运动热潮，直播各项精选赛事及开幕礼同闭幕礼盛况。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直击，九月十五日起，港台电视三十二为你倾力播放。 劳工处举办以共创多元文化工作间为主题的大型就业博览， 我知九月十四同十五号在湾仔修顿室内场馆举行嘛，有成四十几个机构参加，有好多职位空缺噶，仲会即场招聘添。 你点知嘅？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有问题就打去21533982问下啦。 我愿再度揭幕，我口与鼻 打咗，打咗未？ 工作嘅环境入边遇到咁多人，打咗疫苗，做嘢都安心啲啦。 打咗，打咗未？ 打咗，大家安心啲啊嘛。 打咗，打咗未？我就打咗啦。 接种疫苗除咗可以保障个人嘅健康，仲可以保障你爱锡嘅人，甚至整个社区。快啲接种新冠疫苗，一齐全城打打打！打新冠疫苗，保障大家。香港电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是一下哒哒哒哒，能再见面啦！愿在完美巨大暑假。 言论自由，自我管制。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冯德雄。 自由風，自由風，呢一節咧想同大家傾下咧，就係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許正宇咧，尋日就寫一篇網誌，咁就宣布話咧係稅務局修訂咗咧，就係有關慈善團體嘅稅務指南。咁根據嗰個指南咧，就係如果有啲團體咧係支持推廣或者從事不利於國安嘅活動，稅務局咧就會唔再認定佢係一個慈善團體，並且咧會撤銷根據稅務條例所給予嘅豁免繳稅資格，即係話咧佢就唔再係慈善團體啦，佢唔能夠再享有免稅呢個嘅一個優待啦咁。咁啊，呢個都引起社會關注喎，馮德雄啊。 係啊，咁當然即係嗱，有兩方面嘅意見啦。當然嗱，國家安全咧，大家都知道而家係即係重中之重啦嚇。咁但係點解喺呢個國安法之下，咁啊一個政府部門就由一個部門嘅首長咁咧，就可以判定一個團體係不符合呢一個慈善團體嘅資格咧，咁樣啦，有兩處不同嘅意見啦，就一種就認為咧，其實根本影響不大，因為而家嘅法例已經規定咧，慈善團體咧根本就唔應該涉及政治活動嘅，任何嘅政治活動都唔應該涉及嘅，咁所以既然不涉及政治活動，就自然唔應該有不利於國安嘅行為啦，咁所以其實今次咧呢個係明確啲嘅啫，咁但係咧亦都有一啲團體咧就擔心，即係會唔會嗰個準則，所謂不利國安嘅準則係唔清晰咧？咁譬如一啲團體佢係同外國有聯繫嘅，或者係甚至係有一啲外國嘅資助嘅，咁會唔會就踩咗落條紅線咧？咁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今朝早喺呢一個行政會議開始之前咧， 就講明咧，就係話今次呢一個做法咧係符合國安法嘅要求。咁啊，因為國安法第九條就列明咧，香港特區咧應該係加強維護國家安全同埋防範恐怖活動嘅工作。咁咧亦都要咧係採取必要嘅措施，加強宣傳、指導、監督同埋管理。咁啊，除咗係今次稅務局嘅呢一個新嘅措施之外咧，林鄭月娥亦都特別講咧，就係話相信咧係其他嘅政府部門咧喺日後啊，亦都會重新檢視日常嘅工作，加強有關國家安全嘅宣傳、指導同埋監督。咁即係話可能喺其他嘅部門再貫徹所謂呢個國安要求嘅例子咧，可能以後亦都會繼續會發生嘅。 嗱，今次稅務局嗰個修訂指南咧，當然就係因應國安法嘅實施啦。而國安法亦都同正如頭先所講，即係引述特首所講，咁亦都係咧就要求特區咧喺維護國安同埋防範嗰方面咧。是要加強啦，亦都係各個部門啦，係一啲嘅要求嚟噶啦嚇。咁所以咧修訂咧係明嘅，咁但係點樣去到判斷嗰樣嘢或者係嗰個慈善團體嘅活動係不利於國安咧嚇？嗱，而家即係國安法生效咗之後咧，咁其實即係當然，如果有人係涉嫌違反咗國安法。當然，警方嘅國安處可以作出調查、拘捕，以至係法例賦予佢嘅唔同嘅權力，去到做唔同嘅工作啦。咁但係今次係講緊稅務局嚇，對於嚇稅務局局長，如果覺得嗰個團體係做緊一啲不利國安嘅活動，就撤銷佢相關嘅資格啊嘛。咁稅務局點樣去判斷嗰件事係不利於國安嘅咧？ 咁啊，但係局長琴日個網址就冇寫得咁仔細啦，係咪？冇寫得咁清晰啦。除咗你頭先講嗰個問題之外咧，咁亦都即係亦都有人會問喺個程序上係點咧？譬如話稅務局長或者其他將來有一啲其他嘅政府部門都要負起呢一個加強監督、指導嘅管理等等嘅工作嘅時候，嗱佢哋作出呢一啲嘅判斷。嘅時候，即係判斷某一啲人、某一啲事、某一啲組織，係是否不利於呢一個國家安全嘅時候，佢需唔需要去，譬如話去國安委尋求意見啦，亦或係佢自己即係單憑自己就可以做出一個咁樣嘅判斷啦？咁成個過程、成個程序係點咧？咁政府暫時喺呢一度咧係未有進一步嘅說明。咁但係因為國家安全係一樣。國家安全同埋國家安全法係一樣非常之即係莊嚴嘅事幹啦。咁點樣實施？個實施個具體嘅細節係點？我相信社會都係非常關注嘅。 係嗱，睇翻而家咧就係稅務局都係備存咗咧，就而家根據呢個稅務條例獲得豁免交税嘅一啲慈善團體嘅名單啦。咁有啲傳媒都去到揾翻即係呢個名單嘅名出嚟啦。咁都見到林林種種啊嚇，即係有啲係宗教團體啦嚇，有啲係教育嘅團體啦，以至到好多唔同 有啲係工會組織啦， 係啦，以至到唔同嘅即係關注唔同界別嘅利益啊，或者唔同嘅一啲福利事宜啊嘅一啲團體咧，即係林林種種都係有嘅。截至今年六月底咧。咁見到全港又係9500多呢啲慈善機構咧，或者係信託嘅咁。咁究竟嗰個嘅界線喺邊度咧？即係佢哋可能做住唔同嘅一啲關心或者為就住社會工作啊，做住唔同嘅活動嘅。咁乜嘢嘅行為，乜嘢嘅情況，先至會係被視為支持推廣或者從事不利於國安嘅活動咧？咁見到許正宇局長咧，都喺個篇文章裏面咧，都有講話要防範一啲別有用心嘅人啊。假借慈善之名，實際上咧就危害緊國家安全。咁尋日咧其實有啲記者咧都問到許正宇局長啦，咁究竟係咪有調查緊某啲嘅團體咧，或者係即係某啲嘅名單係咪已經有喺度嘅咧？咁佢又冇特別講。究竟會唔會都令到呢依家呢9500多嚇慈善機構或者信託？可能會都對於喺社會工作上面係要謹慎咗嚇，或者係有一啲嘅紅線嘅為自己而劃低落嚟咧嚇，咁呢個都值得大家關注。好啦，我哋嘅電話係1872311，咁大家對於今次啊就係稅務局修訂呢個慈善團體稅務指南呢個嘅問題，有咩意見咧？都歡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嗱，電話旁邊不如我哋都揾位學者同我哋傾下啦。咁佢都好活躍，好多嘅即宗教嘅 團體啊，或者係公民社會嘅活動嘅。佢就係中文大學崇基神學院嘅副教授龚立仁啦。龚立仁教授你好， 係你哋好， 你好。 點樣睇今次嗰個嘅稅務局嘅修訂咧？會唔會即係會對於呢啲嘅慈善團體嘅活動有咩影響呢？ 我自己的睇法，頭先我諗大家都講咗啦，即係最重要咧，就係點樣理解緊不利於國家安全。咁我諗即係大家其實都唔係好清楚。咁尤其是咧呢個嘅不利於咧，係其實係一個幾處境性嘅，即係可能咧，即係我哋國家嘅發展到唔同嘅階段咧，可能對於呢個不利嘅呢個界定咧，亦都有一個嘅變化。咁若果呢個係一個好基本嘅一個嘅觀察到嘅話呢，咁我哋就會去嚟問啦，即係究竟香港嘅執法者啦等等啦，咁佢哋係咪好掌握到即係國家嗰個嘅變化，就以致到呢即係可能喺唔同嘅時間嘅裏面呢，可能對於呢個嘅不利呢會有一啲嘅寬鬆喎，即係有啲有陣時就會緊喎。咁我諗呢個咧，就可能對一啲嘅即係民間組織啊，呢啲已經有咗呢個所謂叫88牌咧嘅團體咧，比較有啲嘅關注嘅。 但係有一種講法咧，就係譬如話湯家驊，咁佢都講得好清楚，佢話喂而家嘅88啊，即係攞88牌嘅，即係慈善團體免税嘅法例咧，其實都已經列明就唔可以從事政治活動㗎啦。咁如果大家係遵守呢一條界線嘅，其實就唔需要擔心會唔會所謂唔踩咗不利國家安全嘅紅線嘅。咁你點睇呢一個講法呢？ 係呢個係事實嘅，即係我諗我哋即係任何一個嘅組織或者個人啊，都唔應該係做一啲違法嘅事。咁尤其是即係當而家咧，就喺呢個嘅又已經立咗國家安全法啦。咁亦都喺個法律嘅裏邊咧，咁即係大家嘅團體啊或者個人咧，就即係唔應該去嚟犯法，或者係應該咧係喺個法治嘅裏邊咧去嚟做緊佢嘅工作。但我諗，但係咧，即係裏邊咧就比較有一啲嘅。嘅團體咧，或者一啲嘅人咧，都會有啲嘅關心嘅。即係究竟，尤其是係牽涉緊一啲嘅，例如一啲嘅社會、一啲嘅倡議嘅事啊，嚇！即係無論係就著即係明日大嶼又好，就著即係唔同嘅社會一啲嘅公義倡議嘅事咧，究竟呢啲倡議嘅事嘅裏邊咧，究竟係咪掂到嗱？即係倡議嘅事咧，就唔係一定係政治嘅事喎。咁睇你點樣界定啦，佢唔係一定要企喺某一啲嘅政治立場，即係就著嗰件事嘅本身嘅倡議，會唔會係因為呢啲倡議嘅事咧，係會被界定為咗嚇，即係係一啲嘅即係違反咗國安法咧？咁我諗呢個咧係比較咧就即係嗰個嘅關心咧，就喺呢一度。 嗱，龚立仁你自己是一位神學的學者啦，咁其實近年咧都見到香港嘅一啲宗教團體咧都多咗喺一啲嘅社會事件之中咧係發聲，或者係有啲嘅身影咧就喺現場度係為住一啲嘅社會事件咧去到發揮佢哋嘅角色啦。咁例如話，譬如係之前嘅反修例運動啦，以至到之前嘅譬如係反高鐵啊，或者係即係一啲嘅政改嘅問題咧，咁其實都有啲嘅宗教團體咧係就住呢啲問題咧去到發聲嘅。咁其實會唔會令到呢啲宗教團體，即係當呢個嘅指南係修訂咗之後，呢啲宗教團體就唔再敢就住社會議題去到發聲咧？ 係啊，呢個就係頭先我啱啱所講嗰個嘅即係嘅憂慮嚇，即係。咁可能即係當然對於政府嚟講，或者某啲人嚟講，就會覺得呢啲係一啲嘅政治嘅事件啊，即係等等啊。咁可能但係對一啲嘅即係團體嘅理解呢，喂呢、這個唔係政治嚟喎，呢、這個係一個即係社會公平啊公義喎、可能係頭先你啱啱講及到啦，即係無論係講及到即係反高鐵啊，或者係等等啊，唔係一定係講緊呢即係我哋點樣去嚟睇中國同香港關係，而係就覺得喂即係根本香港可能係呢個情況唔需要嘅嚇等等，咁但係可能對有某一啲人嘅解讀咧，喂呢、這個就係即係要好要特別要將香港咧要同中國啊國內要分別咗出嚟，咁可能呢個嘅解讀嘅本身咧就會產生咗係有好多嘅一啲嘅即係錯誤嘅閱讀啦。 咁而可能咧係不嬲關心緊社會嘅人咧，就亦都好怕嚇佢哋自己嘅行為啦，一啲嘅行動咧係會被錯誤嘅解讀，就以致到佢哋唔再去嚟關心，唔再去嚟表達等等咧。咁我覺得咧，若果係咁樣咧，其實就係會對社會是一個不好的事咯，是不是？即是當我們講緊社會，就要鼓勵我們的市民多啲關心社會，多啲參與，多啲貢獻或者等等。咁大家而家咧都好似啊問多咗一啲嘅問題啦。咁而問呢啲問題咧，唔係話唔需要問，我哋都要問緊，我哋會唔會違法或者犯法？但當問緊呢啲問題有陣時會過咗龍，去到自我審查，就以致到咧啊有啲嘅社會嘅一啲不公義嘅嘢啊，我哋都唔講啦。可能咧就會驚動員到一啲嘅人咧嘅參與嘅話咧，就會就違法咗啦，咁等等。咁我諗呢個咧係我哋社會要諗一諗嘅，即係究竟即係而家即係無論係即係呢個嘅國安法，或者係就著呢個八十八牌，導致緊呢啲嘅民間團體，唔一定係宗教嘅呢啲嘅民間團體，不嬲都係會關心緊社會，會唔會令到佢哋係自己卻步咗咧？咁其實咁樣嚟講，係對社會整體嚟講係好定係唔好咧？嚇， 不如就以即係宗教界嚟講啊，因為今次慈善團體嘅名單之中都有唔少係宗教團體咧。咁嗱，其實宗教團體咧就一如即係其他嘅社會界別一樣咧。都有不同的聲音嘅，即係譬如你覺得是一些保守的聲音也有，或者一些比較關心社會、走得前啲、所謂進步啲嘅一啲聲音咧，又會有嘅咁。咁其實宗教界點樣去睇即係關心社會或者即係去參與社會事務呢個嘅講法咧？因為即係宗教有啲人就會覺得係其實係一個即係信仰啊、靈性或者係個人修為嘅一啲。一啲嘅組織咁樣，咁但係當去到即係要去到關心社會事務嘅時候，其實社會即係宗教界係有啲乜嘢嘅討論咧？咁如果係有一個咁樣嘅情況嘅時候，咁其實會唔會話都令到即係一啲係關心社會嘅聲音都可能係冇咗咧？ 嗱，我諗喺宗教界嘅裏面咧，就當然我哋會都知道宗教界裏面係應該係有一個多元嘅聲音嘅，就唔應該咧就係只係得無論係比較係保守地啊，即係真係好狹義地啊定義緊乜嘢叫宗教嚇，或者咧係只係一定要係好比較係你用嘅字眼就進步嘅，或者係闊啲咧去嚟定義緊宗教，所以咧係關心緊人嘅生活嘅嘢咧，我哋就要關心噶啦。即係宗教就關心緊人嘅生活嘅嘢嘛，同樣都係。咁咧喺宗教嘅裏邊咧，即係我諗無論係基督宗教啦，甚至喺佛教裏邊咧，都會有呢啲嘅即係多元嘅聲音嘅嚇，即係一路都有嘅。咁但係我諗喺宗教嘅裏邊咧，其實就係、是、我諗我哋大家都學識咗咧，就係、是、或者以往咧就會可能一方就會覺得啊，你就保守啊，你就開放啊，就一啲互相嘅批評。我諗咧喺呢幾十年嘅裏邊即係。唔係單單香港嘅，我諗世界各地都開始有多啲嘅進步啦，即係人嘅即係文明嘅進步，就係大家開始學得多啲係接納咯，多啲去嚟聆聽咯。原來咧去比較開放啲去嚟理解緊宗教咧。都唔係錯誤嘅，都唔係違反緊宗教嘅教導嘅，咁或者係相對嚟講比較啲保守啲去嚟理解嘅，咁可能開放人都會接受。我原有啲人就係咁樣噶啦，咁我哋咪接受咯。咁所以我諗喺宗教嘅裏面咧，其實就係會比較開放啲、多元啲係去嚟睇嘅。 嗯，教授頭先你講得好。都展述得好清楚，就是你担心在这个新的修订之后呢，就会不会一些团体因为他担心不踩条红线呢，就少了一些对社会事务 的关注和发声啦，是不是这个你讲得很清晰。但我又想调返转来问你，其实这个法例本身是针对慈善团体的注册嘛。是。是吧，慈善团体的注册呢，它是有一个就是遵守了一个，其实你都知道一向都有一个挺严格的规定的。然后遵守了这个严格的规定之后呢，你就可以有免税的一个，其实对个团体的营运就是运作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安排，是不是？就是免税这样的。那现在政府就说我现在在这个慈善团体注册那里，我们加了新的条件。那如果 即係大家唔同意，咁你咪可以唔做呢個前線團體註冊，你都可以繼續為社會事務發聲㗎。咁至於你繼續關注社會事務之後，有冇踩入去國安嗰個範疇，就由國安法去即係去處理啦，或者有其他嘅法例去處理啦。其實即係另外一個講法就可以係咁嘅。咁如果你哋即係大家係擔心，咁你咪唔好做，注意又覺得即係關注社會事務又好重要，咁你咪做翻，一係做翻慈善團體嘅慈善嘅工作，一係就唔好要慈善團體呢個牌啦。咁你點回應呢一種嘅講法咧？ 是我明白的，咁系啦，都多谢你咁样提出，但系都好重要。咁我谂喺里边咧，就你啱啱提出咧，就牵涉紧两样嘅嘢啦。即系第一样嘢咧，就系话啊，究竟我哋即系而家嘅社会里边，政府嘅里边咧，究竟点样去嚟界定紧咧，系乜嘢叫慈善团体啦？系咪？即系第一样嘢。咁若果而家咧，按照嗰个界定慈善团体咧，就系讲紧一啲系教育啦，或者系一啲嘅宗教性质啦，同埋一啲系做紧一啲嘅扶贫啊、救援啊，咁當然咧，佢多咗第四個種類嘅，就係一啲係對人類嘅生活啊，都係改善緊啊，等等嚇。咁、 嗯 啊、但係咧，若果我哋再留意翻一個少少咧，就係去到2013年咧，其實嗰陣時嘅法改會咧，就係、是、有對於呢個嘅慈善團體咧，係有啲嘅建議嘅。咁裏邊咧就係話啊，係咪應該要將呢個定義咧係要擴闊啲，或者係等等咧？咁裏邊其中一個咧，如果你睇翻2013年嘅12月嗰個嘅法改會嘅報告，咁其實呢個嘅報告咧係由於2007年嗰陣時係要求，即係去嚟睇呢個慈善團體嘅。咁裏邊其實就係話包括埋啊，人權嘅事務啊，即係等等啊，呢啲咧都應該咧係對人類嘅社會係有好處嘅嚇，即係等等。咁所以咧，我只不過嚟提出嗰個問題就話，其實今日嗰個定義嘅乜嘢叫慈善團體咧，我哋而家有個第四個種類就係話係講及到對人類嘅社會係有好處。嗱、咁係咪包括埋係頭先我所講咧，就係人權啊或者等等呢一樣嘢啦？第一個問題。嗱、第二個咧就係頭先就啱啱你提出嘅就係話，當然我哋就會話，喂，若果原來係有呢個法例係咁樣執行㗎啦，咁你自己驚嘅，或者你自己擔心嘅嚇，咁咪唔自己退出咯，唔再擁有呢個所謂嘅88牌，咁咪解決到問題咯。咁我覺得咧，嗰個問題咧就好似咧將個波咧就抌翻去俾嗰啲嘅團體嚇，嗱而家咧係由你自己界定緊你係咪啦，你驚咧就走，但反而唔係我哋應該唔係問翻個問題，問翻轉頭咩？就係話我哋講緊我哋嘅法律啊，我哋嘅社會係咪應該係要鼓勵緊啲人咧，係有更多嘅參與、更多嘅關心、更多嘅捐獻啊，嚟讓呢個社會咧係大家都有份嘅，係大家都有份建設嘅。我諗係整個嘅慈善嘅團體嗰個88牌或者相關嘅法例咧，其實佢嘅目的嘅本身咧就係要鼓勵緊呢種嘅民間社會嗰個嘅互動嘛，鼓勵緊民間社會嗰種嘅參與嘛。但反而而家我哋就話：，咁、你自己符合唔到，你唔參與，你自己做咯。咁我覺得啊，係咪我哋本末倒置咗呢一樣嘢咧？就係咁樣啦。 嗯，好啊，唔該曬公立人啊，多謝你。 唔該曬，唔該曬。 公立人咧就係中文大學崇基神學院嘅副教授嚟噶。咁啊，究竟呢個嘅稅務局嘅稅務指南嘅修訂啊，會唔會真係好似公立人所講，即係都對於好多嘅民間團體啊，以至到即係為社會發聲嘅，即係或者關心社會事務嘅一啲團體，可能會因此而即係有所憂慮而唔敢去出聲咧？咁呢個都係大家關心嘅問題。我哋電話18723111啊，歡迎大家打電話嚟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方远南报道新闻。政务司司长李家超话，星期日举行的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是经过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严格把关，确保只有符合真诚拥护基本法、效忠香港特区的法定要求和条件的人，才可以成为候选人。他說特區政府將嚴格按照經修訂的選舉法例做好各方面的安排，選舉事務處亦正做好最後階段的準備工作，確保選舉能夠在公平、公正、廉潔、依法、安全有序的情況下進行。 李家超到访选举事务处位于九龙湾的办事处，视察和听取汇报有关选举的具体安排计划和筹备情况。投票站和点票站将落实一系列防疫措施，保障投票人和票站工作人员的健康。政府宣布延续现行大部分社交距离措施，但会就健身中心新增一项疫苗气泡安排。除现行规定之外，让超过四人的训练小组或课堂亦可符合情况下进行。所有身处课堂房间的员工都要均已完成接送疫苗，每个分组不多于四人，每个分组相距至少 1.5 米或设有隔板。所有人士要一直佩戴口罩，在进行训练或者课堂时，教练停在固定位置，并与其他人相距最少 1.5 米。如教练因为健康原因未能够接种疫苗，需定期接受检测。另外，现行大部分社交距离措施有效期延续14日到今个月29号，包括继续禁止公众地方进行四人以上的群组聚集等。食物及卫生局公布，接受公众人士以自愿形式申报登记非本地新冠疫苗接种记录，方便有关人士以电子方式携带和阅览记录，以供他们日常为符合本地疫苗气泡相关要求之用，包括进入需出示疫苗接种证明的处所等。发言人说，新安排下入境香港并需接受强制检疫的人士，向卫生署作网上健康及疫苗资讯申报时，需要一并申报非本地新冠疫苗接种记录的详细资料，口岸人员会在他们抵港时检查有关文件，如获确认，由今个月15号起，在机场入境的人士会获发强制检疫令，同时一并获发一个供本地使用的疫苗接种记录二维码。同样安排亦将适用于今个月28号及其后经陆路入境口岸管制站入境的人士。香港单车手李慧思在全运会场地单车项目再夺奖牌，在海林赛决赛得季军，以一金一铜完成今届比赛。赛后他说满意自己的表现。民政事务局局长徐英伟祝贺李慧思，称赞他比赛经验丰富，每次都全力以赴，展现成熟的技巧和耀眼风采，是运动员典范。另外，场地单车女子全能赛，香港的李思颖得第四，和奖牌擦身而过。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初时局部地区雨势较大。明日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到32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咁啊，报告隧道情况先啦。现在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近菲林明道，西行的龙尾就排到铜锣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啫，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交通畅顺，系尖沙咀线咧就略为多车嘅。东九龙走廊尖沙咀线龙尾喺芜湖街，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龙尾近浸会医院，龙翔道嘅龙尾就喺天马苑，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丽晶花园附近。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去将军澳仲系多车嘅，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港岛而家半山嘅山顶道近住司徒拔道交界来往方向都系分别多车嘅，山顶道近住司徒拔道交界来往方向都系分别繁忙嘅。咁啱啱收到消息咧，原来呢个司徒拔道上行近住门牌53号嗰度咧有意外嘅，所以而家大都多车嘅。司徒拔道上行近住门牌53号嗰度有意外，咁现时嗰度交通繁忙。中环嘅文祥街就有紧急维修，去大会堂方向近住国际金融中心对开部分行车线封闭，都系比较多车噶。 九龙路面方面咧，而家尖沙咀嘅七咸道南近住畅运道至到梳士巴利道嗰段咧，来往方向都系车多，行车缓慢嘅。七咸道南近住畅运道至到梳士巴利道嗰段，来往方向都系非常多车嘅。油麻地金粟街因为有紧急维修啊，去西九龙方向近住庙街嘅慢线就封咗路，而庙街介乎金粟街至北海街一段咧，都系有封路措施。至於新界方面咧，而家大埔公路去上水粉嶺方向和斜至美林村段仲係較為多車，屯門公路去元朗就屯門市廣場嗰段就比較多車少少，青山公路元朗段去屯門方向坳頭十八鄉嗰段咧，亦都係比較多車嘅。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會。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港台体坛一二三， 我是徐家乐。以为完咗奥运就见唔到我，边有可能啊？嚟紧仲有大把精彩体育赛事，留意港台体坛一二三。 港台体坛一二三， 主持梁伟勤、叶婉仪，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同步直播。 如果我阿一要为期间限定不是手下留情揀一首歌，我会揀呢一首。 今夜你会不会来，你的爱还在不在。 哇，啲歌词咁明显啊，一听就听得出，摆明呢首歌系送俾听众噶啦。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一至五 晚上八点至十点， 期间限定，不是手下留情。 要战胜疫情，回复正常生活，大家都要接种新冠疫苗。无论几后生、几强壮，都有机会感染新冠病毒。就算感染后病征轻微，病毒仍可能对身体造成长远伤害。面对变种病毒，疫苗对我们依然有保护作用。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着想，为重回正常生活，我们都要接种疫苗。 Go for it， 要赢就一起赢。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冯德豪。 自由风，自由风，讨论紧嘅就系税务局咧就修订咗关于慈善机构嘅税务指南啊。咁如果嗰个团体咧系支持推广或者系从事一啲不利于国安嘅活动咧，税务局可以唔再认定佢系一个慈善团体，并且咧就撤销佢豁免缴税嘅资格嘅。咁啊，大家点睇呢个话题咧？欢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冯德雄啊，呢个时候都访问一位议员啦。咁啊，电话旁边有新民党嘅立法会议员容海恩啊，容海恩你好。 Hello， 你好。Hello， 点样睇呢个做法咧？咁啊，今次系税务局去到判断呢个团体嘅活动是咪不利于国安？咁呢、這个使唔使经即系警方或者国安处去核实先至去做呢个决定咧？ 我谂而家佢嗰个指引系写得清晰嘅，即系佢就讲第三段嗰度讲，我睇翻指引啦，更新咗个指引啦，就写咗税利条第88条咧，就冇监察同埋规管慈善团体嘅运作同埋管治嘅，即系冇呢个法律框架。咁佢就係淨係純粹就係講個豁免繳税嘅事項，咁所以如果由局方佢哋考慮完之後呢，認為佢哋有係違反國安或者係有支持任何非法或者不利於國家安全行為或者活動呢，就會改變咗佢哋慈善地位啦，就即係唔獲得豁免繳税呢一個嘅呢、這個優惠啦咁樣。咁你頭先問我有關於個局由個局去處理呢，其實我會諗嘅，即係我都會認為點樣喺一個咩法律框架下，佢點樣係咪入面有個局方自己都有一個嘅團組或者係一個法律組去監去檢視翻而家每一個嘅慈善團體佢嘅宗旨喺邊度啦，同埋佢有啲邊一方面會係有機會係涉嫌係做一啲非法事項啊，或者係咪會接受一啲舉報啊咁樣。咁我相信嚟緊局方都希望咧，佢會俾多啲嘅指引俾而家現行嘅即係已經生效咗嘅慈善團體啦，或者嚟緊會係組成一啲嘅慈善團體啦，佢哋點樣做啦，或者係咪有一啲嘅 舉報機制啦。咁我相信佢每一個局而家都同國安嗰邊都有一個聯繫，或者係都會接受一啲嘅投訴嘅個案。咁如果佢哋亦都接收到投訴個案，我認為佢哋都有一個能力去檢視翻呢一啲嘅團體係咪有支持一啲非法活動，或者係相違國安嘅活動咯。 嗯，咁但係即係當然啦，而家係冇一個嘅法例去到為呢啲嘅慈善團體發牌啦，即係冇一個咁嘅制度。而家稅務局都係講緊話一個免税嘅資格嚇，即係一個為呢啲嘅團體咧就係豁免繳税呢個安排嘅啫。咁但係即係亦都未能夠解決到，就係即係稅務局點樣去判斷嗰樣嘢係咪不利國安呢？就因為如果真係明顯係涉嫌違反國安法嘅，咁警方已經係可以調查或者拘捕佢啦。咁但係而家係講緊就係判斷佢係咪適合繼續以慈善團體嘅身份免税啊嘛。咁稅務局應該點樣處理呢？咁又或者係即係嗱，而家不利國安就亦都唔係話危害或者係犯國安法，不利國安就又點樣理解呢個嘅呢條線嘅準則喺邊度呢？ 其實我哋今日喺立法會嗰度都有講關於任何不利國安嘅事項，即係我哋講緊個電影嗰個審查機制啦。今日電檢啦，講緊電檢，今日開咗第一次會，咁都有提及到點樣先係不利國安啦。咁我相信而家國安法嘅運作同埋個條文係清晰嘅，即係包括附件五嗰度亦都有講關於任何受資助或者係一啲嘅團體啦，或者係牽涉一啲國外嘅干預啊，或者外國嘅支持團體、政治團體咧，都有機會係違法嘅。咁你問一個政府嘅部門或者局方啦，點樣去處理？咁我相信佢自己除咗係佢內部局方自己內部可能佢自己都有一個法律小組啦，或者去轉介去俾律政司去睇翻究竟呢一啲嘅個案或者佢哋一啲嘅活動係咪有違反不利國安嘅活動或者行為咧咁樣，或者牽涉一啲支持嘅非法行為咧咁樣。咁我相信政府嘅架構處理得到，亦都釐定到點樣係不利國安呢、這個亦我相信啦，即係就算佢出咗一個咁嘅決定之後，俾個慈善團體佢有機會係答辯，或者係有機會係司法覆核呢一個嘅決定啦。咁相信都係可以繼續響行司法覆核嘅呢一條道路咯。即係如果佢哋係有一個質疑嘅話，覺得自己係冇違反、冇係非法嘅活動，或者係冇違一啲不利國安嘅活動，咁佢哋亦都有一个抗辩嘅机会嘅。 容海欣，我听你讲，你都觉得应该有一个系透明啲，同埋一个完善啲嘅机制，或者系程序，等个部门首长。坦白讲，因为好似特首今日讲，即系佢相信日后咧，其他部门都会重新检视工作噶嘛，都会咧加强宣传指导同埋监督，即系。我 get 到嘅意思咧，就係話其他嘅政府部門咧，可能都會喺佢哋嘅部門嘅相關嘅法例或者權限入邊咧，去貫徹呢一個防範不利國家安全或者係甚至係危害國家安全嘅事幹啦。咁當然首先第一步，佢就要由個部門嘅首長或者部門本身去判定究竟乜嘢嘅行為或者係言論係不利國家安全啦。嗱，咁呢樣嘢可能即係。我哋会见到会多啲发生噶啦。你头先嘅意思系话，你都觉得应该有一个清晰啲、透明啲，或者系完善啲嘅程序，令到社会知道个部门首长系用系点样去判别乜嘢嘢系不利国家安全。你系咪咁嘅意思 我覺得係個程序上可以更加清晰嘅，即係唔係個局方佢哋會主動自己會調查啊，定係接收到一啲投訴之後，佢哋會係跟進個案嘅形式去處理啦。咁當然，如果係主動調查或者係有申報嘅機制，咁當然局方係需要再作考慮，同埋響成立慈善團體嗰陣時，佢係咪需要響個表格上面清晰咁列明边一啲系有机会系危害国家安全啊，或者系非法嘅活动咁样。当然我哋即系当然香港过往嚟讲，我哋都系睇翻啲案例啦，或者系有冇啲嘅团体被取缔啊，或者系之前有冇一啲嘅 是不利于国安的一些团体，当然现在可能一些是现在即运行了一年几的个国安法，可能暂时未有相关的团体，但是随着我觉得有不少的团体可能跟着抱着保安局局长出来讲，哦，这些机会这些是有机会违法的，或者是如果支持港独啊，或者支持一些外国势力，或者是收取一些外国势力 的金钱去支持反中乱港的势力的，那这些都是 违法的，或者是不利于国安的。那我相信个底线是清晰的，就是大家理解什么叫不利于国安，亦都是不是香港的利益，或者不是出于我们自己中国的利益。那我相信大家是理解的，即是如果是一些很明显非法的那些，即是已经是知道了，但是你说我是本来慈善团体的，我支持动物权益这样，那我相信一般来讲不容易是触犯到法例，同埋他们亦都清晰自己是没有违法咯。即是我亦都不觉得会是引起现时的一些慈善团体会是作出恐慌啊或者怕啊咁样。我又觉得不是需要咁即是唔会引起公众恐慌咯。同埋始终一个慈善团体佢都系为咗公众利益而设立嘅，同埋一路都系唔应该系为政治嘅目的而设立嘅。咁所以我相信加入去呢一元素系为咗整体我哋点样维护我哋香港同埋国家嘅安全而定，而亦都系堵塞咗过往冇写呢个嘅条例，冇写呢一个款项，令到有啲地方系唔清晰，或者系大家有误解嘅地方先至会加入呢个元素咯。 即系但系个问题就系，即使即系国家安全系不容争辩啦，亦都系重中之重啦。但系即系系本身相关嘅团体或者组织，其实佢哋都担心过执行啊嘛。都擔心過執行，即係究竟個準則係何在，或者係究竟一個部門首長係咪每一個部門首長都係一個即係理解國家安全法嘅專家呢？佢哋係咪即係每一個部門首長都可以作出好正確嘅決定呢？我諗即係一部分嘅關心係來自呢一度嘛，同埋個程序係點嘅呢？有冇一個清晰可循嘅程序呢？我諗好多人嘅關心係呢度嘛。 我諗律政司呢方面亦都可以提供協助啦，即係包括局方佢哋會唔會徵詢律政司意見，或者成個程序會係點樣做，點樣先係釐定，或者點樣先係清晰到佢哋個作出嘅決定係一致嘅呢，或者係令到公眾係信服嘅呢。咁我相信局方喺呢方面可以再作多啲解說，因為始終呢一個指引啱啱先改咗兩日，咁我諗佢遲啲會俾多啲嘅資訊出嚟，點樣去做？生效咗噶啦，係啊。咁當然啦，你任何維護國家安全都係首要，你頭先所講啦，所以都係要有個即時性去執行。咁但係如果大家對於有啲唔清晰嘅地方，可以問翻局方，同埋自己亦都徵詢法律意見，覺得有踩到紅線嘅地方，或者踩界嘅地方，就真係唔好再繼續去進行咯。 OK， 好，唔該曬容海欣啊，就係新民黨嘅立法會議員啦。我哋電話1872311，有位聽眾聂先生喺度。聂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系，我系一个榕光社嘅主席嚟嘅，咁我哋最主要都做一个老人服务嘅啫，咁但系咧佢税务局讲咗呢个条例出嚟咧，我问过几个嗰啲都系大家做慈善服务嘅，都有啲系惊嘅，点解系惊咧？嗱，我哋起码咧，因为我哋冇政府资助。咁我哋嘅嗰個所謂善款來源咧，都係外界俾我哋嘅。出現咗嘅問題就喺呢度啦，因為我哋都有陣時收到外國寄嘅支票。咁我唔清楚對方係咩人嚟噶嘛，佢寄咗嚟我哋就照入數啦。有啲咧就喺香港入錢落我哋嘅户口嘅，呢個就我哋就係驚對方捐錢就原來佢係一個所謂係一個不利國安嘅機構，咁我哋唔知噶嘛，咁我哋變咗好似叫做受外國勢力嘅資助啦。第二件事啦，就善長都驚嘅，善長驚嘅意思，我唔知道我捐咗筆錢俾你，你呢個機構有冇做到啲所謂不利國安嘅行動？咁嘅時候，佢亦都係成為一個資助呢個不利國安嘅機構。咁兩方面嘅時候，喺我哋呢度而家咧，就真係最擔心就我哋收唔到善款，或者減少咗善款， 咁我哋嘅运作就做咗系冇得做嘅。咁我哋做几十年嘅一个机构，突然间收到呢个信息，而现在大家都清楚就系话国安法现在真系大家喺一年半载都唔系好清楚点叫踩到佢嘅红线。 嗯。 咁嘅时候咧，变咗一系就我哋话啊，你捐款咩？你就讲明你咩人啦、啊。唔系，我就唔收啦、 啊。明白啊，公生，但系会唔会？ 阿聂生， 阿聂生系 ，sorry， 唔好意思，阿聂生，其中一个最明白你嗰个你反映嘅忧虑嘅，但系其中一样最关键嘅，系咪都系你个组织即系所做嘅活动，同埋你嘅即系你嘅工作，或者你哋嗰个活动咧？即系如果呢样系冇问题嘅，变咗其他嗰啲问题都低啲啦。 主持我啦，问题咧，我哋做几十年咧。都是做慈善嘅啫，我哋不嬲，就算啲义工加入嚟，我哋都有三个口号嘅。第一，政治、宗教、种族，我哋唔可以讨论嘅，因为咧，你牵涉到呢三样嘢咧，你就喺呢、這个帮其他人嘅时候，你有个限制嘅。啊，呢样唔做，嗰样唔做嘅。 系咯，咁所以如果系咁嘅话，应该唔系好惊系咪？ 唔系问题，可能你都仲唔系接触到我讲嘅嘢，就系话。人哋捐款俾我系唔知噶嘛， okay， 原来佢嗰个咧就 系关心捐款 嘅，系一个塔利班嘅，举个例啫吓。咁我唔知噶嘛，佢捐咗款入嚟，我哋而家周时都每个月嘅月结单咧，睇到有啲钱咧系唔知，佢又唔攞收条嘅，咁我哋又收咗笔钱。但你如果第日查起上嚟，点解你要收佢笔钱咧？我哋真系唔知嘅。 明白 ，OK。 咁呢个一个问题啦。第二个问题，院长都惊嘅。 明白，好，多谢晒阿聂生啦，都讲清楚佢对于即捐款问题嘅关注啦。好啦，我哋时候都休息一阵先，转头翻嚟咧，讲讲另一个题目啊。 全新一辑与 CEO 对话， 香港电台第一台， 香港中文大学行政人员工商管理硕士课程合办。 今集嘅嘉宾系 渣打银行行政总裁圈慧仪。 我谂 resilience 里面其实系有一个抗逆境嘅能力，你系要有个 positivity。 与 CEO 对话，2021转危为机。 星期日下昼2点到4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视像版本会喺随后嘅星期日早上10点到11点， 港台电视31播出。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仲有大概7分钟嘅时间咧，咁啊，冯德雄啊，我哋想讲一讲另一个话题咧，就系关于巴士啦。因为咧就新巴城巴咧就早前咧就以时薪啊嘅方法咧去到招聘车长吓，咁就讲紧时薪125蚊，就话咧每个月嘅入息可以达到以25000蚊咧嚟到招募300几名嘅巴士车长啊。咁但系有啲都引嚟一啲工会方面嘅反对啊。咁佢哋有啲嘅工会咧都系约见咗运输署啦，咁都反对话。资方以呢个时薪嘅方式嚟到聘请车长， 啊，听落125蚊就都算高啦。咁但系工会点解反对咧？即系要问下佢哋先知啦。 系啊，咁亦都见到咧，有啲嘅工会咧都发表一个即系唔同意嘅声音啦，都担心其实咧虽然话时薪系咁样啫，咁但可能计出嚟咧就未必真系 cut咗啲福利， 系啦，比以前嘅月薪可能仲少都唔定吓。不如都揾一位工会嘅人士同我哋倾下啦。有新巴职工会嘅理事长啊，林锦标喺度啊。林锦标你好， 喂，你好， 你好， 请讲。点睇呢个时薪呢个计法咧？ 125蚊听落就唔低喎。 佢公司讲就系将所有嘅福利咧就化晒去，即系计嘅钱咧就摆晒落去125蚊嗰度。其实我哋曾经计过，同我哋现有嘅车长以10小时嘅计算方法，即系话如果佢真系做足10小时咧，同我哋。一个车长月薪车长做10个钟头嘅嘢，同一样嘢咧，佢只系多我哋2蚊嘅啫。 你嗰个多2蚊系计唔计埋福利嗰个现金价值？呢个净系斋计，即系袋落袋现金人工啊？ 嗱，我哋将我哋所谓福利啦，唔系应该系讲系我哋嘅薪酬。 咁计数俾我哋听下好唔好啊？ 佢话将嗰啲退休金啦，唔系退休金，因为政府嘅，佢就一定冇得喐噶啦。咁啊，将饭中钱一个钟头嘅 唔計啦，開工前除咗有十分鐘俾你巡車嗰度咧，佢有俾你之外咧，咁你每轉車兩轉車中間想話去洗手間咧，都係冇人工嘅。 嗯。 咁另外就係、是、你家屬證又冇啦，醫療冇啦，除咗政府嗰啲工商啊嗰啲，即係勞工法例規定嗰啲，佢公司先會俾你嘅啫。咁我哋同佢咁樣計，同十小時嘅員工有福利嗰啲計咧，佢就幫我哋2蚊嘅喎。 嗯，係。 咁我亦都覺得，喂，你咁樣。即係變相佢將佢原有嗰啲福利咧係剝削曬，佢就話每個月係俾足時薪你，但係一個時薪就你144小時，我一時唔記得佢個時薪、嗯、就保證你18000蚊。 嗯， 但係我哋嘅月薪車長咧，喺有呢個補水各樣嘢咧。我哋已經超越咗佢㗎喇。咁佢講到話喺個廣告嗰度話佢可以去到要24000呀、啊、即係會拍住我哋去到甚至去到28000都得。我話我心諗你公司如果行得呢步會唔會俾咁多人工你先。 嗯、 即係個公司呀、啊、我俾你做多咁我咪要付出咁多錢，冇可能嘅事㗎嘛。 嗯，有冇就住呢个问题同公司商讨啊？究竟点解会有一个即系招聘车长嘅，即系招聘新车长嘅时候会用一个日薪嘅或者时薪嘅方法嚟计咧？系点解嘅咧？知唔知道？ 当公司推出嚟嗰阵时咧，系完全冇咨询工会，一啲都唔知道，我哋真系唔知佢有呢一个谂法啦，各样嘅嘢。咁佢一推出嚟之后，我哋。工会亦都即时对公司呢个处理手法好不满啦，咁啊要求公司尽快同我哋开会啦。咁公司咧就左推右推啦，咁话公司有自主权，佢哋决定啲嘢。我话我认同公司系有自主权，但系咪需要同工会商量下咧？或者工会俾啲意见咧？ 嗯， 咁佢完全系唔听我哋讲嘅，咁啊直至向劳工处正式投诉，咁佢先肯开一个叫讲解会，咁叫晒所有工会上去讲解佢嗰个计算嗰、那个做嘢方法，咁我觉得完全系唔尊重工会咯。 嗯、但系现有嘅嗱呢个系佢招聘新员工啦，现有嘅同事就受唔受影响噶？ 佢唔会影响呢个旧友同事，因为旧友同事係有合约規管㗎嘛。 係啦。 签嘅同事係用旧嘅合约，就唔係用佢个新嘅合约。 咁即係话佢变咗，佢唔係改变现有嘅雇佣条件啦，或者唔係减人工。咁变咗工会喺呢方面介入嘅嗰个空间会唔会细一啲呀？ 会细一啲㗎，因为佢你现有原嘅伙计个薪酬不变， 系啊， 但系要所有新入职就变咗， 因为佢重新同佢哋订立个新嘅雇佣关系啫嘛。 系啊，但系我哋认为佢呢度咧就如果佢行咗呢一步之后咧，好多雇主都会行呢步咯。 嗯、 即系变咗佢所有嘅医疗福利咧，可以唔使俾啲雇员噶啦嘛。佢就话我俾个时薪你。唔理你噶啦，你自己嗰度你有病啊，自己睇医生，全部都系你自己揞荷包噶。我哋公司冇呢样嘢噶。 OK， 吓、明白，好啊。咁啊，时间关系啊，同你倾到呢度先啦，多谢你。啊，呢位就系新巴职工会嘅会长林锦标啦。咁亦都要睇睇究竟佢哋工会啦，同公司嗰边咧嘅商讨又会有咩嘅结果啦。咁今日节目时间嚟到呢度啦，拜拜。